身嘴吻着我嘴，今天空虚使我夜半含泪。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仲有我林敏聪， 手下留情。 呢度餐厅嚟噶，唔好喺度喂人奶啊！ 经常喺翻工时间去泵奶，求你勤工奖。 商场有大人细路，唔可以喂人奶咁不雅。点解喂人奶要好似打仗咁？ 经修订嘅性别歧视条例，保障妇女唔会因为喂哺母乳而受到歧视同骚扰。平机会查询电话25118211，喂哺母乳不容歧视。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各位听众大家好，是啊，今日咧自由风，自由风有我李嘉文啦，同埋杨立满嘅。 李嘉文你好，大家好。 啊、我哋咧第一个钟头啦，我哋倾啲咩咧？我哋倾下呢个医生嘅问题啊。 好啊，系啊，即系热门话题啊。 系啦，好多人都好关注噶啦，即系健康。咁啊，最近咧呢一个政府咧就吹风啦，我觉得系嘛，即系开始我哋啲人手真系唔够。咁其中喺医生方面可以点样帮下手咧？咁样咁咧，包括咗就系阿卢宠物局长啦。咁啊，谂紧会唔会咧？我哋可以喺牙医方面首先谂一谂啊，系嘛？即系包括咗强制牙科毕业生咧，需要喺公营或者指定机构完成咗一年实习之后咧，先至可以正式注册做牙科医生，同埋要求本地培训的非专科牙医咧，需要在公营或者指定机构服务一定年期。我暂定建议两年，系啦，医务卫生局局长就话咁，你听落去觉得点咧？嗱，留耐少少， 系留耐少少。嗱，呢一个咧，一般市民嚟讲都觉得系可以考虑嘅嘢嚟嘅，因为咧。个个都知道而家牙科医生咧系严重缺乏嘅，即系香港吓，因为都局长自己都有讲啦，即系见到好多公公婆婆即系通宵轮丑吓，轮街症咁样，咁所以咧就第一个反应咧都系话啊，既然政府即系俾咗咁多钱出嚟去培训，即系呢啲牙医吓，咁亦都唔足够而家吓，咁政府嗰啲牙科诊所咧就大部分都系服务即系公务员或者佢哋嘅家属嘅咁就会觉得有少少即系社会上嘅不公啦咁因此咧就要求嗰啲牙科医生咧就即系注册之后，亦都要一定要喺公营嘅机构或者即系例如卫生署咁样啦吓，嗰啲牙科诊所啦，就服务多一年至两年咁样咧，都系合情合理个波咁样吓。 系，但系阿杨立门啊，我都想问你嘅意见啦。咁因为你系公营，你喺政府做咁多年啦，系嘛？咁其实我哋香港好多大学生咧，大部分都系由政府去即系培训噶啦，系咪？即系我哋俾资源去即系政府嘅大学。咁如果逐个计嘅话，你应该好多学系嘅人都应该留耐少少。如果咧系嘛，即系相关嘅专业系咪？咁但系有啲人就喂，咁样会唔会令到第一理据会唔会？未係咁充分，仲需要解釋得多少少。第二，嗱，雖然我唔係好驚，但係都有啲人覺得會唔會嚇窒咗啲人唔做醫生咧？我覺得唔會嘅，因為我覺得中意從即係做醫生嘅咧，亦都唔係純粹係成績好就得嘅。第一，佢唔怕血啦；第二，即係你真係要有咁樣嘅立志要做，你做到其實都唔容易嘅。所以如果我可能從細個我已經想做醫生，未必會嚇窒佢。但係就有啲人就喂，咁理據充唔充分先？你有好多其他都咁啊，個個都留耐啲嘅咯。 是啊，吓嗱，咁当然政府嘅理据就系根本自己公营系统里面嘅医生嗱，同埋牙科医生咧都系唔足够噶吓，咁牙科医生系更加差啦，即系几十个空缺，即系卫生署都填补唔到，咁医生咧亦都系即系预期嗰、那个即系医生嗰个人手短缺咧，即系香整体即系香港嘅医生人手短缺咧，系去到即系2030年咧就要短缺成1600多个嘅， 都几惊噶，听落 系啊， 我哋都老啦，系咪？依家都已经需要医生啦， 到我哋老咗更加需要多啲医生去照顾我哋。 啦，我哋俾多少少資訊啲即係聽眾啊。嗱，頭先咧 Raymond 就講嘛，2030年咧醫生人手短缺就達到1610个啦，跟住到2040年咧就短缺到近2000个嘅、 嗯。 你諗下，跟住咧咁我睇睇咯。咁依家截至到2020年咧，我哋醫管局同埋衛生署其實依家咧都爭緊成即係700几个專科加埋準專科嘅醫生嘅。咁、嗯、所以估計到2030年咧，短缺人數咧會升到去即係800几人。去到2040年咧，哇，仲多多到成即係過千嘅。你諗下，其實如果我哋依家唔前瞻諗定，其實就真係有啲危機嘅。 不過當然你從市民的角度是一個看法啦，但是從醫生的角度呢，或者是讀緊醫或者想讀醫的學生的角度去看呢，個問題又是很貼身的，即是他自己的前途問題。因為譬如說醫生來講呢，他五年的醫生裏面的生涯裏面，學生生涯裏面呢，其實已經有一年呢是在公營醫院那裡是服務的啦。那如果他真的 要再去讀專科啦，即是根據這些資料顯示呢，大部分的即是醫科畢業生呢都會即系会再继续攻读专科嘅咁，咁啊专科咧其实就边学边做啦，边去考嗰个牌。咁其实大部分都系喺公立医院嗰度考嘅。咁如果你又话而家要你做咗专科医生之后，再要服务多一年吓，咁嗱，从嗰、那个即系做医生嗰个角度，即系嗰阵时都20几30岁系咪？即系都要搏杀嘅时期。咁你亦都要绑埋佢绑多一年咁样喺公营医院，咁就都系有另外一种嘅睇法。所以大家不同角度就有不同的结论。 我相信很多市民都可能有意见，有些是可能家人做了医生，或者自己有仔女，或者你有看法，都欢迎一会可以打来1872311 发表你的意见的。现在我们听一听我们专业人士意见先、我们有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医生，林志源医生的。林医生你好。 Hello, 林医生你好。 系啊，医生啊，咁头先我哋就市民大众嘅角度啦，系、嘛，就想听埋你嘅角度嘅，系咪即系留耐啲都真系有咁难先？要考虑啲咩因素啊？ 留耐啲，你讲紧系医院已经系做咗专科医生之后再留。 嗯， 其实医院如果你话医生佢要由毕业做到专科医生嗰处已经有7年时间。 嗯嗯， 咁问题系你。大部分醫生都唔會想做咗專科就即刻走嘅，呢個係我哋一路以嚟嘅認知啦。因為我哋仲需要係即係多啲時間去可以或者即係等自己熟手啲啦，咁你先至夠膽咧係真真正正係獨立去做一個專科嘅醫生去到。作一啲比較上獨立嘅決定啊，做手術咁樣咯。 嗯嗯嗯 嗯，但係會 咁，所以其實大部分醫生都會，我哋一路以嚟做完專科都係做多幾年先至會再考慮其他嘅途徑。 嗯 嗯，但係會唔會咁樣咧，就會考慮到令到一啲學生一係就未必好似我哋黃金時間啊嘛，係咪？仲要留耐少少，會唔會令到佢可能嗰、那個？佢自己 plan 係咪繼續留喺香港啊？係咪好似頭先所講咧？就係我通常做完我都會做多陣嘅，係咪都變咗即刻閃？ 其实大部分都是做多一阵，即系如果你话现在嚟讲，大部分都是做多一段时间。有啲我有啲同学而家仲做紧啦，即系做到等退休都仲做紧、都唔出奇啦。但系即系我意思系，你系咪真系咁需要一份工，要你同事毕业咗之后喺10年都必须要留低？我谂你记者都唔会噶系嘛？ 嗯， 而家都比较少啦，系。 我唔会要求你，我唔够记者你，我唔够 anchor 你，你毕业之后喺港台做10年先准走，会唔会？ 嗱，即系嗱，政府当然佢嗰、那个即系理据就系话啊，医生咧就真系全大部分啦，即系佢嗰个学费咧都系政府去俾嘅咁，因此咧都有理由咧要求佢即系毕业出嚟，即系或者考到专科之后咧就再继续做耐啲啦咁样。咁但系即系头先你哋讲咧，就其实佢喺读的时候啦，即系做实习的时候啦，或者是攻读医专的时候咧，佢都已经在公营医院嗰度做噶啦，即系都有一两三年，咁变咗咧就已经即系变咗政府嗰个理据就唔系咁成立，即系话佢完全系唔服务公营医院，就呢个理据都唔啱嘅，其实系咪？ 又唔完全系嗱咁睇啦，即系我哋知道香港读医科或者系牙医或者护理咧，咁政府都系有资助，咁然之后你话我哋集中去教育一啲系好精英嘅人，等佢毕业之后服务社会，咁所以你都尽量留低做耐少少啦。即系呢个咁新加坡都系咁嘅， 咁你話呢樣係咪唔合理呢？唔能夠話唔合理嘅，問題就係你成一邊就唔得咁解啫。你臨畢業嗱，你唔準走，之前都冇呢件事，臨畢業我就係你嗰屆開始要做多三年，咁就人哋就會嚇點解咁嘅？即係你慢慢開始嘅時候，我諗大家係會理解嘅，呢個其一啦。咁即係是我哋講緊係畢業之後。咁就因為好似咁講啦，即係公帑都支補助咗好多我哋去訓練醫護人員出嚟。咁但你调返转嚟讲，咁而家读大学有边科唔系要公帑资助㗎？有冇边科唔使㗎？ 冇啦，全部 如果系政府大学 嘅，不过政府就话即系医科、牙科定零舍贵 系 真嘅， 都要噶、哦，文科都系噶啦， 文科都系 咁。都系咁，系咪所有文科又你又要揾个位俾佢喺公立唔知边处做一两年先俾佢做？即系 OK 唔紧要啦，我哋唔拗文科唔文科。总之医生、护士、牙医都系公帑资助咗好多，而且你重要嘅，因为你真系扶死救伤。我同意嘅，冇问题，你留咯，咁留两年、三年。咁如果我哋而家讲紧咧系留咗七年之后，你仲话要佢留耐啲，咁就有少少唔同啦。咁当然你话喂唔系，佢训练专科嘅时候。都用咗好多社會嘅資源去訓練專科嘅、哦，我聽到有咩講法嘅？好啦，咁大家都知道公立醫院嘅同事啦，不論醫生好護士好咧，其實冇人會覺得佢哋做得舒服嘅，係咪？大家都知道係好辛苦，好辛苦，係啦，即係三日一 call， 四日一 call 就好彩，通常三日一 call 就。通宵冇得瞓，跟住第二日繼續開工，咁呢啲就係我哋公立醫院嘅同事，所以即係多啲人幫佢梗係好啦。咁但係我哋啱啱正話講緊呢班要通宵啊，做到辛苦係咩醫生呢？咪就係呢啲專科嘅學員囉，大部分呢啲都係啲專科學員囉，佢哋係主力嚟㗎，真係夜晚通宵係佢哋係主力嘅。咁即係雖然你唔能夠話佢哋係攞咗好多政府公同公共嘅資源，所以你要俾翻人。喂，唔係、哦，而家我哋大家講緊最辛苦嘅、最辛苦嘅，正正就係佢哋。係咪而家嫌佢哋唔夠辛苦呢？係咪嫌佢哋做得唔夠？你俾社會嘅唔夠？喂，佢已經係最辛苦，大家話唔掂嗰班嚟嘅啦，你想咪調流咩？唔通唔會噶嘛？所以即係如果你話佢哋因為做訓練專科醫生，所以佢哋攞咗好多政府資源，我嫌佢嗰六年七年咁搏殺。全世界都话佢好辛苦，都唔够辛苦，再要做咁嘅讲法系咪又吓？ 系 唔系好讲得通咧？即系我明要帮佢哋，所以我哋而家都话，不如引入多啲医生翻嚟帮手啦。吓、咁、但系我哋要谂多一样嘢咧，就系即系一个人士喺任何机构做咗七年之后，如果佢有一个谂法，我可能想继续或者想离开咧，我谂我哋要谂下。点解我哋想留佢呢？咁我又知道点解佢想走。 林医生啊，我哋之前好似你先所讲啦，好多医生其实啲精神压力都好大。咁其实医专前年嘅调查咧，都有讲，即系超过七成嘅本地后生嘅医生工作过劳啊，近两成咧患有抑郁或者佢表示即系佢有呢啲情况啦。咁我自己即系作为家长咧，或者听众可能都系觉得，我哋都想医生健健康康嘅。如果唔系佢病咗就仲惨，即系我哋互惠互利讲。咁当然啦，我哋都要帮政府一齐谂下嘅。咁又唔得，咁又唔得。咁你引入外地医生，大家又话惊沟通唔到，又话考得难咁，咁系咪其实真系两难？其实即系发表完意见啦，政府你自己谂啦，我都只系表达不满嘅啫。 我哋一定要帮佢，帮佢谂嘅。实际上你谂下，最初我哋就话等公立医院专科门诊等十几二十个月，咁而家都系嘅。咁急症室又等五六个钟，咁而家好翻少少，都四个钟到啦，起码。咁系耐得就一定唔得嘅。咁于是乎。我记得之前好多年啦，政府就话因为唔够医生，咁嗰阵时我都讲过，咁好，我听日俾100个或者200个外科医生，你系咪可以清晒嗰啲外科嘅证咧？等病人唔使等咧，系我帮你揾人，我真系出去帮你揾私家医生翻嚟。但系你知道咁系唔得，因为我哋有医生嘅时候，你有冇配套咧？有冇手术室咧？有冇仪器咧？有冇麻醉科医生、麻醉科助理、护士、病床、手术后你要瞓噶嘛？冇。咁咪唔得囉，所以唔係淨係醫生嘅問題。好啦，你話醫生唔夠得，下一樣我要問你嘅就係咁到底喺我哋編制入面，公立醫院編制入面爭幾多個醫生呢？之前係200几个，而家我諗唔止，因為即係過去一段時間走嘅比較上多，我當你400-500个、500-600个。咁我哋係要填補嘅，我完全同意要搵人幫手嘅。咁所以而家我哋都話不如搵多啲人返嚟幫手。事實上我喺議會我都常常幫佢嗌快啲搵多啲人返嚟，點解你淨係俾嗰幾間大學唔俾多啲呢？搵多啲人返嚟。咁但係你開咗道門啦，有冇人嚟呢？ 有，不過少是慢的，咁你再諗其他方法，我哋都係支持，冇問題嘅。 嗯， 我諗跟住政府都睇到唔妥嘅，即係你淨係人係唔夠，所以佢就有兩個係兩個十年醫院發展計劃。 嗯， 第一個發展計劃咧係2016年開始嘅，2016，而家仲有三年就十年嘅啦。咁而家過咗70% 嘅時間，有冇好到？冇嘅。 嗯。 咁如果係好嘅，我哋會點呢？我哋會見到多咗啲乜嘢嘅設施呢？第一個十年發展計劃如果完成之後，應該額外多咗5000多張床位， 嗯， 額外多咗90個手術室。但到今天有冇真係？你係咪照到最後一刻叮噹十年啦，我哋先至會有呢啲設施呢？而家有冇好到呢？冇好到。咁好啦，政府都知道，淨係設施、淨係加醫生都唔夠，所以近來又話牙醫又唔夠，護士都係唔夠。咁啊，跟住下一樣我唔知道想講乜嘢唔夠啦，咁啊好啦，都俾你輸入唔緊要。咁但係咁你最重要嘅時候就係點解我哋所有嘅市民都係攏曬喺個公立醫院嗰處睇專科門診，好穩定嘅都唔肯走，或者唔想走，或者調唔到佢走，冇人幫佢睇咧。所以最近政府你見到終於做翻一樣似翻樣嘅嘢咧，就是、發展基層醫療。 嗯， 基層醫療我哋就係要有醫生啦、護士啦、治療師啦、牙醫啦、中醫啦等等，喺個社區嗰處為市民服務啊嘛，將個服務係帶去社區、帶去市民身邊，呢個係好想、好想去發展得到嘅嘢。 係， 偏偏喺呢個時候又唔好走啦，你留低喺公立醫院做到點咁？ 系啊，不过真系你讲呢一个比较大嘅即系长远嘅发展计划， 系要全面的， 就系、是、一定好全面啦。咁亦都需要时间啦。好似你讲，就算十年都未必够。咁我哋真系远水啊，不能够近火吓。即系你而家真系啲人要排咁耐先至即系睇到医生啦，尤其是系牙医啦吓。咁点算咧？嗱，即系系咪即系要道门系要开大啲咧？即系譬如话医生嗰、那个即系非本地训练嘅医生，而家开咗道门啦，即系各国嘅医学院即系承认嘅都可以嚟注册啦，咁系咪即系个反应系咁差咧？点解会咁差咧？我哋即系牙医又可唔可以做同样嘅嘢咧？咁样 反应嗰处咧，就最初而家一年啫，一定会唔会咁快上住嘅。嗱，过去一段日子，大家都知道要翻嚟系比较上有个门槛啦，考试啦。虽然考试永远都系最客观嘅标准，不过唔紧要啦，你有第二啲方法。咁但因为以往过去嘅去第二度读书嘅，都系谂住唔翻嚟噶啦，都系谂住唔翻嚟嘅，即系因为你已经考试，我就唔翻噶啦。咁好，而家毕咗业喺英国好、澳洲好读紧做紧嘢嘅医生朋友咧。佢哋都可能已經有自己嘅事業前途，自己計劃緊。咁你突然間要改變，或者佢有家人、 家庭 有小朋友 咧， 係咁佢未必會想翻嚟住嘅。 嗯， 咁當然啦，即係我哋都希望佢翻嚟。咁另外就係而家如果係剛剛畢業嘅，咁佢起碼要做完佢兩年嘅實習啦，英國兩年噶嘛。咁佢先至可以諗，亦都好多可能已經有自己計劃噶啦。咁啊，於是乎你可以最能夠說服嘅咧，就係差唔多畢業啦，佢都未確實自己嘅計劃想點，咁你翻嚟啦，我哋好好嘅香港，肯定翻自己嘅市民，係啊嘛，你又親近翻自己嘅父母，翻嚟啦咁啊，咁而變咗呢度要時間，即係佢都未畢業，咁你等佢畢業，真要做兩年嘅實習先翻嚟，咁可能有少少時間上面嘅時差啦，咁所以我哋都希望係繼續落去可以揾到多啲，咁另外一個途徑嘅。或者更加想翻嚟嘅咧，其實好多人冇乜特別諗過咧，就係、是、如果係內地一啲好叻嘅大學，醫科大學，嗰啲同學仔其實往往咧係嚟自基層嘅同學仔比較上多，因為你要送去外國讀書就好貴嘅，讀醫。但係去國內咧，其實我哋係有好多時都會攞到啲scholarship 啦，攞到啲獎學金去啦，又或者佢哋比較上基層都去得到。咁其實佢哋。就係爭我少少，或者咁唔好彩嗰次考試少少失手入唔到香港兩間醫學院。咁佢外地好多好叻嘅醫學院嘅，北大啊，或者你復旦啊、交大啊呢啲非常非常之叻嘅醫學院，中山好近我哋添，講廣東話嘅位置。咁佢哋都翻嚟，咁其實一人數多咗，二其實佢哋係香港人嚟嘅。再者佢哋想翻嚟，咁我哋好想都多啲途徑咯，即係除咗係英國、澳洲啊。纽西兰啊、加拿大啊、美国啊、新加坡、内地都可以噶嘛，咁咪所以多途径去揾人。 好的，唔该晒你啊，林医生，多谢晒你。我哋又想听下市民意见，而家听众咧，冯女士喺度嘅，冯女士， 系啊，你好，主持， 你好， 我就认为啊，做三年就短添，应该起码要做5年。 哦， 咁至于你话牙医嗰啲要培训， 喺我哋嘅理解咧，我哋一肯都以为佢哋有培训嘅。 嗯， 我哋而家听你咁讲咧，黐线啊！佢哋冇培训嘅。 唔系冇 培训，有培训嘅，只不过咧系你培训完之后咧，要再长少少。 嗰啲状元咧，个个把口就话：哎呀，好希望读医科啊！哎呀，好希望服务市民啊！佢个得把口讲，政府资助咗咁多俾佢哋读书，为翻下市民，同埋佢哋唔系冇人工噶， 系 即系只不过咧可能辛苦啲。即系如果你话立志要做医生，少少辛苦，我就话我要唔做啦。咁我谂呢啲个医德都有好有问题咯。 嗯。不过 系咪啊？即系政府培训咗咁多钱俾你哋，咁香港咁需要人用，最主要就系人工咁好，亦唔系冇人工。 嗯，好啊，明白晒，唔该晒，冯女士。 呢啲唔系好苛刻嘅条件嚟噶，嗰啲 唔该晒。好啊，我谂头先都有啲观众咧嘅谂法就同即系医生未必一样啦，系啦。咁但系杨立门，你觉得会唔会都唔算苛刻啊？俾佢即系定系？ 不過即係頭先呢位聽聽眾講話，即係唔應該，即係你又話要為市民服務，咁但係好多醫生其實佢學咗醫之後，佢投身出嚟做醫生就唔係一定服務公務員啦，或者係喺公共醫院做咧，都係服務緊即係香港市民，即係佢哋可能有咁嘅諗法嘅。 係啦，同埋頭先阿林醫生都有講嘅，其實你一份工由我讀完書，跟住我再喺度已經做咗，如果我再長達差唔多成十年咁成個黃金時間，究竟會唔會令到有一啲嘅人就係、是、哇咁我讀書我？或者我入读呢科，我报读嘅时候，我真系唔知道原来嘅时间系咁长噶。咁好啊，咁我第一阵听听新闻翻嚟再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正在北京的行政长官李家超上午列席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下午和中国香港地区商会成员会面，了解港商在内地发展的情况。李家超说，商会多年来一直支持特区政府施政，团结在内地的港人和港企，并且协助港商在内地拓展商机和发展业务，关心和支持香港。他期望商会继续为港人港商提供协助，并且就怎样更便利港人港商在内地发展出谋献策。他又期望商会作为港人港商在北京的代表，以亲身经验向各界宣传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讲好香港故事。李家超听日开始拜访中央部委，相关政策局局长会参与。当局建议修例要求牙科毕业生实习一年之后才能够正式注册。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是考虑多个因素之后提出，正是咨询。他又说，当局刚刚向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提交有关护士注册条例修订，以引入非本地培训护士，下一步会考虑牙科医生注册修订。现阶段并没有提出任何有关专科医生要延长在政府医院服务的要求。对于香港护理专科学院认为应该由护士管理局为非本地培训护士把关，卢颂茂说会咨询各专业团体，希望各专业团体循现有途径向当局提交意见，较通过大气电波沟通为佳。澳门中区昨日发生凶杀案，司警拉了一个涉嫌与案有关的香港男子，下午将男子押到位于新马路的案发宾馆重组案情，又检走证物。司警之后将男子押回去俗称三盏灯的地点调查，怀疑他曾经在路过期间弃置手提电话。司警发言人话，昨日朝早接获通知，中区一间宾馆发生怀疑凶杀案，警方高度重视，经跨部门调查之后，在新口岸区拉了怀疑涉案男子。至于死者身份，

要延長在政府醫院服務的要求，係啦，冇話要引入，不過傾下，我覺得都係要嘅，係嘛？ 係啊，即係我諗，好似你咁講，係即係放個氣球出嚟啦，因為政府都係需要好詳細嘅諮詢咧，先可以即係落實任何嘅新嘅措施嘅嚇。咁好似頭先林哲源講咧嚇，即係好多醫生即係佢有人生嘅規劃嘅嚇。咁你而家呢個時候，佢讀下或者佢就嚟畢業，你話俾佢聽。哦，你原來你唔可以咁快出去所謂穩陣銀住啦，即係要真係喺公營醫院係做多一兩年先咁樣。而家都仲未講幾多年啦，根本嚇。咁、 啊、 所以咧就即係都係一個大嘅考慮嚟嘅。咁好多時政府做嘅嘢做嘢嘅時候咧，就會有一個名詞，中文我唔知點叫 grandfathering， 即係話咧新嘅措施出嚟咧，就而家開做緊嘅人咧就唔會受影響嘅，即係新入職嗰啲就先至即係開始受影響 咁。我明白啊，即係等於大學啫嘛。 冇錯。 我哋要改任何一个课程、 啊、 你要加任何嘢、 啊。 如果你话、哦、我要加翻啲必修科，你必须要由 Year One 你新入嚟开始咯，读紧嘅系唔应该要受影响。 系啊，因为你入嘅时候，你入嚟读嘅时候，你唔系咁样预算噶嘛，系冇错啦吓。咁但系如果你真系咁样做，真系做 grandfathering 咧，就一有排啦吓，即系要即系今年或者出年即系入。去大學讀醫嗰啲人，即係六年之後，你先至可以開始有呢個咁樣嘅要求。 哇，咁樣會唔會好長啊？咁樣嗱，我再重申一次啊！嗱，頭先盧局長有講過嘅，咁佢就話咧，當局向咗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提交有關護士註冊條例修訂，佢係引入咧非本地培訓護士。嗱，下一步會考慮牙科醫生註冊修訂。嗱，講明其他範疇冇話去到即係諮詢過程，冇講過話任何專科醫生要延長。 嗯， 即係大家是不是想多了啊？咁样即系会唔会系抛出嚟咁咧？嗱，咁我哋依家咧，不如听下医学会会长啊郑志文医生咧，同我哋倾下，而市民大众咧都呼吁你哋可以打电话嚟一齐倾下嘅。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18723111。我哋电话旁边有郑医生，郑医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唔知道我哋系咪谂多咗咧？但系阿卢局长就话：嗱，我哋下一步会考虑牙科医生注册修订，任何专科医生要延长，我哋未谂啊。咁但系你又点睇咧？ 我谂都未必系谂多咗嘅，因为譬如喺可能三几个月前啊，局长都讲过噶啦，就会考虑要强制医生喺即系医管局系服务一定嘅年期先至可以。甚至是加入迷落去即是发牌嗰个规定里面。咁、但係后来就发展到就变咗系牙医啦。亦都我都有传媒接触嘅，因为可能琴日或者前日有局长喺电视访问，咁又有大个话啊，咁医生虽然冇时间表，但我哋都諗緊啦咁样。咁、可能大家就开始会有热烈讨论返呢一个话题啦。 咁你觉得即係而家读緊医嗰啲，或者系真系就嚟想即系入嚟即系两间大学读医嘅人士，咁佢哋会点样睇呢件事咧？ 我都有啲同学接触过，咁医学会同嗰、那个公共医生医疗协会亦都有做紧一个调查。咁大部分譬如读紧书嗰啲，咁你老实讲，叫杀佢一个措手不及，即系佢完全冇谂过嘅，咁就当然唔系好妥当啦。咁但我相信其实多数唔会发生呢件事嘅，即系因为你而家距离咁远，咁如果要做好规划之下咧，多数就影响一啲即系入学嘅时候已经讲咗俾佢听。 冇错。 嗰啲同學咁樣樣，咁所以大家可能有個想法就啊，都影響唔到大家㗎啦。咁其實係新入學嘅人士佢哋嘅考慮啫。咁所以我覺得反為個討論點就係究竟咁樣幫唔幫到手啊？對於醫生嗰個即係前途啊，或者佢哋嘅考慮啊、收生啊，或者後來個培訓有冇影響，就多過話影響唔到你哋啦咁嗰啲咯。 咁雖然即係話可能真係好似頭先我所講過所謂 grandfathering 啦，即係新入嚟讀嗰啲先至會有呢個要求啦。佢畢業嘅時候，到佢畢業嘅時候咁但係即係如果就算真係有呢咁嘅，即係真係有呢咁嘅要求嘅時候，咁會唔會令到一啲所謂嘅一啲尖子學生咧嚇，真係唔係一定真係？要去读医咯，因为你绑你咁耐，系咪？即系佢哋咁好成绩嘅，佢读咩科都得噶嘛，佢入边个学院都抢住收嘅嗰啲吓，即系会唔会即系收生嗰度都会有啲影响咧？ 可能有，但系我谂咧就系、是，譬如以行内角度，我又想讲一讲咧、其实大家成日谂住，我要出嚟就揾真银啊，或者点样样。 就是、其實是完全兩個不同的所謂 career path 的職業途徑的。咁想當年我哋嗰年咧，其實就爭喺政府度做嘅。 嗯， 點解咧？因為其實係唔同做嘅嘢啦嚇。我哋簡單講，譬如做外科手術咁啦。咁咧政府嚟講咧，佢係一個團隊嘅做法。咁譬如你做得一定嘅年資咧，你好多時就負責一啲比較複雜困難嘅手術啊。咁好多譬如其他巡房啊，或者手術後料理啊，甚至有啲我做完手術啦，後來簡單嗰啲縫合嘅步驟都係由一啲初級少少嘅醫生去負責。咁你變咗你可以集中去做你想做嘅嘢，即係如果你係興趣嘅嗰方面，同埋咧你如果照做研究啊、出紙啊嗰啲咧。就一定喺即係醫院度做先得。咁但係出到嚟咧，有部分嘅人佢個收入係會多咗，但佢付出嘅時間亦都好多。因為好多時係一個醫生去做啦，譬如手術咁就有乜嘢術後嘅料理半夜有啲好簡單嘅嘢，我哋有時都要翻去私家醫院嗰度去自己去處理嚇。咁所以就係完全係兩個唔同嘅，所以其實一 path。譬如喺私家嚟講，其實所有嘢都冇保障啊。咁喺我哋新冠嘅時候，有啲某啲科目嘅醫生會冇證睇嘅。咁就喺政府嚟講，佢有譬如有病假啦，有其實即係保障咗你，甚至係退休啊，你個職位啊咁樣。咁即係其實係兩個唔同嘅途徑嚟。咁但係而家個問題就係你，我一定要你個三年喺嗰度先至有個牌。咁變咗有啲人可能其實有啲職場上可能人事啊各方面做得唔開心咧，佢冇得走啊。即係要留嘅，其實佢點都會留噶啦。咁要走嘅又唔走得，咁變咗喺嗰一階段，其實可能有啲爭拗或者服務上嗰、那個即係壓迫感可能會大少少。咁大家反為呢個就考慮。咁但係我諗就唉，即係而家多人走，其實嗰個服務環境啊、晉升啊，或者大家個。即 係 個職業滿意感可能低落咗，所以先走。 係咯，即係好似你頭先講啦，即係比起你真係初當年入行嘅時候咧，而家嗰個公營醫療系統嗰個工作環境咧，可能已經係轉咗好多噶咯嚇。即係你話以前你私家醫生就即係夜晚都要做埋啊，通宵啊，即係咁樣。咁但係而家真係喺公營醫院咧，係真係做到好辛苦喎。即係嗰啲醫生嚇，即係同以前當然佢個工作即係個壓力可能即係冇私家嘅醫生咁大啦，同埋個專業發展可能會好啲嘅，即係喺公營醫院嚇。咁但係即係佢而家咁樣嘅情況。放喺公營醫院做醫生，咁真係會嚇窒咗好多真係想讀醫嘅人，係咪咧？ 可以係噶啦，以前其實都可能仲辛苦都有知，因為以前好多手術真係按科三六小時都係咁樣嚟嘅，而家都少噶啦嚇。同埋而家有啲工作咧就分擔咗，譬如真係有啲抽血員啊，其他好多嘅嘢。但個問題咧就譬如喺晉升嘅環境啊。或者是大家做多了很多即是文书上的事啊、开会啊、处理投诉啊，或者要开一些新的 project 啊，这样即变得大家未必是很多时候医生比较简单的那些心理，我想行医或者我中医，即是好一条心去做一个手术。咁但係你變咗，其實有時你好多掣肘啊！你話搞做好多其他嘢，先至可以去做翻自己老本行。咁呢個係其中一個有啲人走嘅原因。佢出到嚟有一揀，我唔使開會，我唔使出去投訴咁樣咯。係啊。 咁會唔會聽落咧？其實就變咗，因為依家年青人咧，其實佢哋中意有得揀啊嘛。即係如果你照咁樣逼佢，就變咗直情我原本可能想喺公營醫院度再做多啲，我都即走。即係我未必會選擇嗰條路啦。咁同埋會唔會係個強制年期太短嘅作用亦都有限呢？ 冇錯啊！而家你講一年嘅 houseman， 六年嘅專科，你順利六年嘅話，有啲六至八年啦，九年啦。咁再譬如加三年，就講緊十幾年。咁你25岁毕业，你十几年都干就嚟40岁㗎喇喎。咁你个人生规划其实真係要好好规划㗎。有我哋返去讲嘅时候都係真係要考虑埋呢一点。譬如生育年龄啊，你组织家庭啊，或者其他你会唔会想即係陪住小朋友係多啲时间去读书啊成咁。咁你头嗰按科嗰三年，你老实讲你唔使旨意又真係好 好舒 交生活 嘅舒適嘅時間㗎喎，你嗰、那個規定你做嗰三年，咁所以都係有啲難處喺度，大家可能真係要仔細去揀，但我又相信一定有人讀嘅，因為你始終有唔同嘅人都會揀到，可能係。 但你會唔會都有啲反建議咧？例如嗰啲特別註冊啊，或者其他有啲誘因嘅，就唔係咁樣強硬去拉長佢嗰個年期。 唉，都难噶啦，因为其实老实讲，你就算拉长年期，你都系一下子多咗一批人嘅啫。 嗯， 即系佢唔会每年一路加上去噶嘛。 嗯， 你多咗一个固定嘅数目，譬如多咗3000，咁就多咗3000。但系如果你个服务不断扩张，其实一样系唔够人嘅啫。 咁 我哋有个建议就系，其实你可能分散少少一啲，譬如即系非医生。喺医学院学嘅嘢，譬如啲文书工作啊、投诉啊、开会啊、管理嗰啲咧，可能就系即系拍出嚟，咁可能其实一个长远嘅办法都未定。 嗱，今日局长都有讲嘅，卢颂茂局长就诶、我哋引入人才对于本港医疗嘅服务量同埋质素量都系重要议题，我哋慢慢嚟。咁引入人才，有部分人又唔中意嘛？ 唔系引入人才意思唔一定话引入制度，而系有一啲即系。某啲醫生覺得唔係佢要做嘅嘢，咁嗰啲譬如係開會啊、文書啊、投訴啊、管理啊、開新 project 啊嗰啲，咁可以係由第二啲人去做咯嚇，即係可能佢係即係一啲文書性嘅人士啊咁樣樣，咁都唔係話我話引入個勁人嚟管理就唔係咁樣。 好啊，唔該曬你，鄭醫生，麻煩曬。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今个星期我哋睇紧一本书，叫做 Martin Eden， 作者系 Jack London， 一个美国嘅作家，算系一个经典嘅作家嚟嘅。上次讲到啦，男主角 Martin 同女主角 Ruth 咧。性格非常之唔同，家境亦都好唔同。有一次咧，佢哋两个人去睇完一套歌剧，咁女主角就问 Martin How did you like it？ 你觉得呢套歌剧正唔正啊？咁我潜台词咧，因为佢自己本身好中意套歌剧嘅，就系希望佢咧好似同佢一样咧大赞特赞啦。咁啊 ，Martin 嘅答案咧就系、是、咧，我好中意啲管弦乐，但系咧就唔系好中意咧嗰个歌唱家嗰啲演技，觉得非常之做作，好难顶咁样。咁 Ruth 咧就觉得，哇，感觉到，哇，你咁样讲嘢噶，明明人人都觉得呢套嘢好正噶，冇理由你觉得自己嘅见解仲高超过一啲音乐嘅评论家或者专家。跟住咧，佢讲咗佢非常之好嘅说话 ，Martin 佢话 ，No no no not for a moment， I merely maintain my right as an individual。我咧唔系话自己嘅见解系比较高超高明，我只系咧坚持咧我自己。身为一个独立个体嘅啲权利 ，maintain my right as an individual。I've just been telling you what I think. The world's judges of music may all be right。咁咧，我只系同你讲紧咧，我心里面嘅睇法啫。人哋当然都可以系好正确啦，但系纯粹系我表达自己意见啫。呢段文字啦，上翻我哋嘅网站睇，我哋就会将呢段文字打出嚟噶啦。下一句咧系讲得非常非常之好嘅，下一集再讲。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一把声音，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 欢迎听众啊！咁啊，杨立门啊，头先我哋继续讲开啦，啱啱送走咗咧就是、医学会会长阿郑志文啦，佢就话虽然卢颂茂局长咧就话我哋而家冇提出任何有关专科医生延长政府医院服务嘅要求，但系佢就话近期都听佢又上电视又成咧，都应该似系想收集下意见嘅，系嘛？咁所以我哋而家电话旁边咧有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委员啊陈海欣议员嘅，陈议员你好。 Hello，Kevin，Hello，Raymond， 系， 大家好。 嗱，咁头先咧，郑志文都话都似系要收集下意见噶啦，但佢都话呢啲方法唔系几好，反而就令到啲人会唔会谂下，喂，我其实两条队嚟噶，不如我喺谂嘅时候再谂清楚啦。咁长时间做完都成40岁啦，咁你点睇咧？ 其實呢兩日咧都聽到好多唔同嘅醫學界嘅朋友出嚟講咗個情況，都會驚有一個反彈嘅。嗱，我覺得或者咁樣睇啦，作為局長啦，咁喺過去疫情嘅期間啦，同埋而家疫情穩定下落嚟咧，其實一路以嚟都聽到咧，就係醫護人手即係短缺得非常之嚴峻啦。咁除咗係因為好多到咗退休年齡啦，亦出現一啲離職嘅情況啦，咁個流失率都係高嘅。咁喺政府裏面咧，係必然要面對呢個問題，即係除咗要增加學位啊，或者海外聘請，就係點樣可以留到一啲自己培訓嘅人喺翻公營嗰個體系裏面咧？咁我相信大家都可以有提出好多唔同嘅方向。但之前講係咪要捆綁一定嘅年期咧？其實喺立法會之前咧，都曾經係討論過嘅。但係咧，其實未有話落實任何嗰個決定嘅。咁我相信盧局長，因為近排咧有第一份文件咧就係護士註冊條例嗰份文件上咗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上星期五討論啦，而牙醫嗰個條例咧亦都係而家喺業界做緊諮詢嘅，咁所以就呢段時間大家就一齊去討論啦。咁局長亦都提出係咪需要諗下留耐啲咧咁樣。但如果你問我即係作為議員同埋市民咧，我諗最緊係一樣嘅啫，就係究竟啲方法可唔可以確保到而家我哋醫護嘅質素，同時增加到人手。因為呢啲細節咧，一定係要同業界佢哋相對去傾。市民好簡單就係、是，喂，我排嗰條專科門診同普通科門診睇隻眼都要三年後嘅事。咁大家就係講緊邊個方法最好。咁我就覺得，因為近排都有唔同嘅討論，其實我諗局長可以即係再清楚話俾大家聽，而家真係一個即係公開討論嘅時候，大家可以掟多啲唔同嘅方法。你問我的確真係仲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先解決眼前喺公營醫療體系裏面嗰個工作環境差劣嗰個情況咧，就已經係一大改進㗎。你問我就 係陳凱仁啊，就其實譬如話講牙醫咁先算啦，呢個牙醫呢個專科啦。咁就算你而家话要啲牙医系喺啲做到攞得专业资格之后，再要服务多一两年咧，即系对一啲嗱喺即系邻街正通宵嗰啲公公婆婆咧，都未必真系有咁有帮助嘅，因为佢都系入翻去即系卫生署嗰啲牙科诊所啦吓。咁而家虽然卢局长就话啲诊所咧都唔系净系服务公务员嘅，有时都做下急症啊，帮啲老人家剥下牙，即系咁样就痛症啊等等嗰啲嘢紧急嘢。咁但系始终即系牙科呢样嘢。嘅服務咧，都唔係喺公營醫院嗰個體系裏邊嘅，即係政府一路都係話啊，我哋有得個私營即係嘅牙科服務係運作嘅，乜運作得好好啊咁。咁但係市民唔係覺得佢運作得好好喎，即係你淨係嗰幾十間牙科診所全部係為即係主要係真係服務公務員噶嘛。咁你一日你政府唔即係去改變呢一個制度咧，又真係佢哋未必係有啲所謂獲得感嘅喎。 Raymond， 你講喺牙科呢一個咧，就係即係觸痛處啦，即係大家咧好多都感受到。我相信你都係退休公務員，你應該都會感受到嘅。 感受到。 因為咧，講緊嘅係而家連公務員都投訴個牙科診所咧，即係都要排好長路啦。 我都好少睇政府嗰啲。 我都認識得一啲退休嘅公務員啦，嚇前線以前係做公務員嘅，佢哋都可能要等一年或者以上，個年期越嚟越長啦。咁即係話咧，你頭先講出個重點咧，就係、是。我想而家讲咧，而家我哋香港根本冇一个叫健全嘅公营牙科服务。头先我哋一路讲紧牙科街症咧，即系得十一间牙科街症咧系有剩余嘅所谓嘅剩余嘅名额，其实就少到不得了，即系上昼可能得四十几个症咁样。嗱，咁所以呢一个咧系根本整个政策上，如果政府系继续行呢一种嘅方法，只系剥牙同埋止痛，仲系咁少嘅牙科街症咧。咁我哋就好似就咁去加多啲延長佢個專科年期啦。咁但係你問我呢，我有啲數字可以俾大家參考一下。去年2022年3月啦，喺立法會我哋文件都寫過呢，就係、是、直到2022年去年嘅3月，我哋香港係有2707個註冊牙醫，七成四啊，佢哋都喺私營界別或者非政府機構。咁你就可以諗啦，其實我哋現有嘅係點樣將私營嘅牙醫我哋有嘅，但係我哋可唔可以用公帑去買翻啲位翻嚟啦？又或者點樣去吸引到佢哋去公營嗰度服務啦？咁繼而再去培訓多啲嘅學生啦，同埋喺海外請翻嚟。你問我而家嗰個情況，就係因為根本我哋公營服務冇 我哋就咁就嗰十一間牙科街成。咁、 啊、 你點樣去開多啲位，或者我哋要診所有啲硬件、啊、去開多啲診所。譬如我哋而家嗰啲基層醫療地區康健中心，其實都冇預計有牙醫嘅服務喺裏面嘅。咁、 啊、 所以咪變成你繼續有私營市場，咁其實個收費自然係會收得貴，而我哋大部分市民啦都係應付唔到。你諗下，將一隻假牙過萬嘅 嗱咁嗱啊，我要引述一下盧局長嚇，即係我哋在香港電台嗱，盧寵茂話啱啱接受訪問嘅大圍訪問嚟嘅，佢就講嗱，而家講緊咧，我哋當局建議修例要求牙科畢業生實習一年之後先至能夠正式註冊咧，係考慮好多個因素之後提出嘅。諮詢緊，至於在實習之後咧，會唔會要求提供更長時間的公共服務咧？並唔係喺今次修例建議入面嘅，但係可以趁機會同業界探討下。仲有，引入人才對本港醫療嘅服務量同埋呢個質量咧，都係重要嘅題目，會循序漸進考慮優次。咁所以你哋，我相信你哋嘅意見佢有聽啩，有冇？唔好淨係得個鬧字。 其實個情況係有少少分別嘅。 係啦，不過我哋下次再講，因為我哋咧要六點前交交通消息啦。多謝曬海欣，唔該曬，係一陣間再傾。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部分行车线都已经解封。而家龙尾咧就去到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上义道同埋新清水湾道近住安秀道。另外较早前屯门龙富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都系已经清理好，龙尾而家消散紧，排到龙门路近住望后石消防局。仲有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民安队总部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澳海城二期。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排到理工湾位，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映月台，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而家排到去果栏。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十大成交额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344.8，升13.2。盈富基金19.92，升4.3；阿里巴巴83.25，升2.1；南方恒生科技3.83，升1.2；美团129元，升6；中国移动64.85，升2.85；恒生中国企业66.46，升1.46；京东集团159元，升3；友邦保险84.45，升2.9；汇丰56.3跌1毫，上证综合指数收市系3268点，升38点。今日五大升幅股份：艾美疫苗、吉辉控股、英皇文化产业、宝宝龙科技同埋智云健康。五大跌幅股份：宝新金融、思成控股、佳兆业集团、道和环球同埋万星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33.58。瑞士法郎0.915，加元1.379，人民币6.896，英镑对美元1.206，欧元对美元1.067，澳元对美元0.663，新西兰元对美元0.618。港金报17,580元，比上日收市升420元。伦敦金每安市卖出价1,883.23美元，港汇指数101.6，跌0.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阿姑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民安队总部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澳海城二期。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 在尖沙咀方向，两边龙尾在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就在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返沙田车龙去到丽晶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是车多，龙尾在界限街桥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是慢车，龙尾在太子道东近住御港湾。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车多，龙尾怡安阁。龙翔道去观塘近平石村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慢车，龙尾在常怡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是车多，龙尾定富街。新清水湾道去平石方向，龙尾在顺利村。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新城市广场是慢车，龙尾分别在大围新村和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是挤塞，而家龙尾去到接近哈罗国际学校。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近住友爱村车多，龙尾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桥底向观塘，沙头角公路佳景花园来回方向，同埋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向蝴蝶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八三零， 陈坤、辛芷蕾领衔主演， 傅瑶同名小说改编。输赢， 除男女主角之外，阵容亦有老戏骨同新生代演员双辉映，佢哋角色造型丰富，凸显角色人设，老中青三代同场竞技，构建真实职场生态，折射前浪同后浪之间嘅博弈、和解同埋传承。 国剧八三零，输赢，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你个 B B 好精灵啊， 同你个 B B 一样。都是食人奶的，儿童早期营养很重要，所以我由怀孕开始就注意饮食。 BB 头六个月吃全人奶，到有六个月大开始吃固体食物，同时吃人奶到两岁或以上， 小朋友健康一点，同妈咪亲近一点，学习还厉害一点。想知更多母乳喂哺的资料，可以上 fhs.gov.hk 看看的。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制毒村老大林耀东开始怀疑赵家良是公安的线人。 儿童时间主角缉毒警李飞亦开始怀疑赵家良就是自己的生父李建忠。究竟破冰行动的部署工作会不会因而功亏一篑？ 破冰行动，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脑、心、肺、肝、胃重要的器官，还有后腰的肾脏啊，他们很低调，很容易被人忽略。其实每十个人就有一个患有不同程度的肾病，有糖尿病、高血压、家族或以往肾病史的人是高危一族，要加倍留意了。肾病初期可以完全没有症状，定期检查有助及早发现患病，避免肾衰竭。一起关注肾脏，促进全民肾健康。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各位听众大家好啊，杨立门啊，喂，我哋讲啲开心嘢不如好唔好啊？系啊，派钱啊，系啊，就嚟有得派钱啦、 啊。 不过咧，应该都有啲老人家都有机会懵懵地噶。咁因为咧，如果佢哋转咗用落油卡咧，有啲人就话，好混乱啊，去临时中心度登记，亦净系上网又要揾资料，都未必咁容易揾到、啊。咁啊，其实仲有好多不同类型嘅担忧啦。咁唔知一阵间即系政府方面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唔使担心，定啲嚟咁。 系啊，我谂政府。 呢個當然係得政啦，即係你派錢啊嘛嚇，咁好多人都會開心嘅嚇。咁但係如果你令到一批即係老人家係特別要做多好多功夫咧，咁又真係得不償失咁樣，即係要花時間啊，花精力去搞嚇。咁同埋咧就當然亦都唔能夠咧，即係如果之前係用開八達通嘅咧，又唔能夠轉平台住嚇，即係起碼你第一筆咁啊，的確係啊嘛，政府係咁講。 係啊係啊，咁我要報告一下先。嗱，其實再提翻大家啦，咁咧喺第一期嘅3000蚊港紙咧，喺下個月16日就會派發嘅啦。不過咧分開嘅，跟住第二期嗰2000蚊就7月16日先至派。嗱，記住啊，呢啲重要嘅日子。但係頭先楊立文講得啱嘅，真係咧，如果你原本你之前用嘅唔係來遊卡，你有啲人就轉咗啦，係咪？甚至乎我啲朋友咧唔小心唔見到舊嗰張啊，咁其實你真係要重新登記過嘅，咁啊真係會比較煩嘅。有啲就會直接去臨時服務中心，有啲咧就話打極佢個熱線都打唔通，咁有啲長者又唔識，未必識上網，連個地址都差啲揾唔到嘅，即係有啲都接受訪問嘅時候，你身邊嘅個個都醒目仔醒目女啦，係咪？楊立滿都冇乜呢啲情況，係咪啊？ 係啊，其實你就算醒目咧，你都係真係要留意翻即係嗰啲日期嘅嚇，因為咧就佢真係有曬啲日子俾你嘅，即係話如果你係喺譬如話你八達通咁先算啦嚇，即係你第一期3000蚊咧，你都係有一個時限咧，你一定要使曬佢，你先至可以咧係領取到第二期嘅嚇。咁所以大家係即係收錢嘅時候咧，就真係要係留意翻即係嗰個限期啦。如果唔係咧，就佢唔會吞咗你啲錢嘅政府。但係之後咧，你又要做多好多功夫咧，你先可以俾翻你嘅。 係啦，同埋咧，如果市民嘅儲值支付工具一係就失咗效啦，唔見咗又或者退咗咧，咁需要咧更改領取工具嘅資料咧。聽住啦，可以到消費券計劃網站下載更改登記資料申請表格，又或者可以打去熱線185000，電郵或者傳真咧可以攞表格都得嘅。嗱，唔好鬧我，呢個係政府話可以咁做嘅， 係啦， 係啦。雖然我都講慢啲，但係都唔係個個值得抄低曬噶嘛，係嘛？ 冇錯啊，係啦。嗱，講翻咧，頭先即係4月16日就發首八達通嚟講咧，就首期消費券啦，要喺6月30日之前咧用盡第一期嘅3000蚊咧，先至可以最早喺7月16日咧係領取第二期嘅2000蚊消費券嘅嚇。咁隨後咧就每個月月底前咧要用盡第一期嘅消費券，先可以喺下一個月嘅16日咧收到第二期嘅消費券。咁所以呢啲嘢咧，大家都係要留意一下嘅，好容易會混淆嘅嚇。 係明白。咁啊，反而除咗呢一個，我哋要睇清楚啲時間啦。我想問楊立滿，其實你會唔會用㗎？你會唔會 用啦？ 你都係我嚟嘟。我嚟泊車啊！ 哦，咁好有用噶泊車，係而家啲泊車好貴嘅，幾十蚊一個鐘。 係啊，咁我哋環保，我哋應該互相提醒我哋。搭多啲公共交通工具， 係啦， 係咪先？ 不過我就係用八達通嘅，咁咧就嗰陣時就好開心啦，見到八達通高層走出嚟咧，就係話啊，我哋可以提高嗰個儲值限額啦，去到5000蚊啦，咁你變咗咧就唔使分兩期啦，咁但係而家咧都仲係咁樣而家。 一陣我哋 都要分兩期。 係啦，我哋一陣間又可以再追問一下嘅。咁另外咧，可能都有啲人想知道嘅，如果我真係去唔到嗰個臨時中心去改資料，咁其實仲有啲咩方法？因為仲有好多長者咧，后生啫嘛，而家攞旅游卡嗰啲，即系咪好靓仔、好靓女嗰啲？唔系就系、是、咯，我偶像梁朝伟都61啦，啱唔啱？咁真系好靓仔噶，系咪？系啦，咁佢哋喂有阵时都唔得闲噶。如果我真系有嘢资料要改，系咪真系要去到现场咧？咁我哋而家咧可以揾财政司司长、私人办公室政策统筹主任阿李文成先生咧，同我哋倾下嘅。李主任你好。 系你好，两位主持人 系 啊，唔好意思啊，我先代表啲市民咧，都好多好多问题都想问嘅，我哋逐条了解一下一啲实务嘅嘢、啊。如果佢哋真系咧，旅游卡转咗，张卡又变咗，佢哋又话打个热线打唔通，其实点好啊？ 系嗱，其实咧，各位领取咗乐游卡嘅市民咧，其实如果佢哋旧嗰张系用嚟登记咗消费券计划嘅嗰张八达通卡，仍然系有效嘅，系冇失效到啦，冇退回到啦，冇唔见到啦。其实佢哋基本上咧系乜嘢都唔使做，可以用翻佢旧有已登记嗰张八达通卡去领取佢嚟紧第一期嘅消费券嘅。咁万一如果佢哋嗰張卡喺領取旅遊卡嘅時候已經退回咗啦，又或者嗰張卡已經可能唔見咗啦，或者失效咗啦，咁佢哋 咧，其實有幾個途徑咧，係可以更改佢哋喺消費券計劃領取消費券嗰、那個嗰張卡嗰個登記記錄嘅。咁、首先啦，就係話如果退回咗卡嗰啲朋友啦，佢哋可以致電啦，八達通咧有一個熱線嘅。咁嗰個熱線咧，佢只要打去咧，嗰啲領取咗旅遊卡嘅朋友咧，八達通公司咧就可以喺個熱線嗰度咧，係同佢哋將舊嗰張卡。嗰、那個佢哋嗰啲登記資料咧，就包括消費券嗰個登記資料咧，就轉落佢哋嗰個樂遊卡嗰度嘅。咁另一個途徑咧，佢就係想可以上我哋消費券網站，係有一個連結咧，係俾佢哋更改佢哋八達通卡嘅記錄嘅。咁就係話將佢哋消費券登記記錄咧，係由一張舊卡嗰度轉入一張新卡啦。咁嗰張新卡咧，佢哋可以選擇係用佢哋新領嘅樂遊卡啦，或者另外一張，如果佢哋係選擇中意用另一張八達通卡咧，佢哋亦都可以選擇用另外一張八達通卡嘅。咁當然啦，佢哋亦都可以咧，如果係需要協助咧，可以嚟到我哋八個臨時嘅服務中心啦。而呢八個臨時嘅服務中心咧，係由而家直至到3月29號咧，都會開放去協助佢哋更改呢啲咁嘅記錄嘅。 咁而家嗱嗰八個臨時服務中心已經開始咗運作㗎啦。咁而家今日你運作個情況，你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一講係點樣啊？多即係足唔足夠俾啲市民即係去用個服務咧？ 今日嗰個運作咧，係即係大致上係都係非常之暢順嘅。咁就特別係即係啲市民咧，其實上去咧，如果係辦理手續咧，一般嚟講咧，都唔需要係等待太耐，或者唔需要太多時間，已經可以做到。係除咗旺角嗰個中心咧，係比較係有一啲時段咧係比較繁忙一啲。咁但係喺嗰啲繁忙時段咧，我哋都已經盡量即刻安排咗一啲額外嘅地方，係等啲市民咧可以喺度等候啦。咁至於有啲市民咧，其實佢上去咧係我哋發覺咧，我哋詢問我哋工作人員詢問佢哋嘅時候咧，發覺其實佢哋其實係唔需要上去嘅，因為可能咧，其實佢哋嗰張樂遊卡咧已經早前咧係喺地鐵站嘅一啲佢哋設嘅一啲櫃位嗰度咧，一啲機器嗰度咧，佢哋已經自己轉換咗。咁其實佢哋已經轉換咗去新嗰樂遊卡嗰度收消費券，就唔需要再上我哋嘅服務中心轉啦。又或者有一啲市民咧，佢誤會咗咧，所有人都要重新登記。咁呢一啲咧，其實就都可以，即係我哋都可以即係解答到佢問題。咁佢亦都可以離開啦。咁亦都有一啲長者咧，其實我哋都請佢考慮，就其實佢唔需要喺度即係等候得太耐啦。咁其實我哋如果佢哋希望咧，我哋都派發咗一啲表格俾佢哋，咁佢哋可以翻去係請屋企人幫佢哋填好啦，或者如果有屋企人幫佢，可以上網做。咁如果填好表格咧，可以寄翻俾我哋，係唔需要黏郵票嘅。咁所以今日嗰個運作情況咧，係基本上都係好暢順嘅。 係啊，李主任啊，嗱，我即刻咧就上 Facebook 咧，我哋想所謂上一年紀通常用 Facebook 啦。咁啲議員、區議員都話：哇，搞到好頭痕啊！點解咧？我照講啦。咁咧就話簡單一句，上次攞消費券嗰張八達通仲喺度，就咩都唔使做。但係如果唔係咧，佢話都近期收到好多咧嗰啲長者問啊，就係申請樂遊卡取消咗八達通嗰班長者，咁佢哋教佢係點咧？就係、是如果你而家净系持有乐游卡，跟住你就已经退还或者唔见咗旧有嗰张长者八达通，两个方法。嗱，杨立门你后生啊吓，你听下你听乜得明？两个方法办理更改手续：一、消费券网站，你系需要提供政府发出嘅短信当中嘅消费券参考编号。首先你要 up 到先啦，系咪？跟住你一系就邮寄表格，需要经政府消费券网站下载。咁其实呢两样我就觉得都唔系太容易噶，虽然我哋就咁讲出嚟就容易，你即刻揾个参考编号有排揾噶嘛。 我好怕人叫我下载啲表格噶，因为咧下载之后你要印佢出嚟， 你又读咁多书，你又做政府咁耐，你都呢啲咁样嘅文书，系啦，即有事即刻叫自己做长者啦，系咪啊？ 唔好意思，我讲一句呢度咧，其实如果佢长者系唔中意喺个网站下载咧，其实佢可以打嚟我哋嘅热线，咁我哋热线咧可以透过邮寄啦、传真啦，或者系电邮俾嗰位。 而家啲人用传真机噶仲， 即系我哋都有提供啦，明白？ 唔好咁样话啊，李主任啦，你以前做政府都系咁样俾人话你唔啱啊。嗱，咁我想问嗰个热线咧，18500嗰个咧，你哋几多人同时听紧噶？真系有啲人话打唔通，系佢唔够耐性，但系你哋真系人手有阵时系未必够晒咧。 其实咧，我哋嗰度咧都数二百。计嘅同事咧系听紧噶啦，不过就有时咧可能喺个别时段咧就真系嗰一刻咧打嗰、那个人数咧系可以好多嘅，譬如话睇翻旧年啦，咁最高峰嘅时期咧，可能嗰一日咧系有过万人打，咁嗰可能嗰一啲时段咧就真系咧打嘅朋友咧就要即系耐心等一等，咁基本上咧佢哋唔会打唔通嘅，咁佢哋打通之后咧其实可以选择啦。其实我哋亦都有一个自动嘅一个系统啦，如果佢哋想听边方面嘅资讯，佢哋可以按翻佢哋个选择去选择啦。咁如果佢哋嗰、那个都帮唔到佢哋咧，佢哋就可以选择咧去即系喺度就可能又要等待一阵，等我哋嘅接线生系去接听啦。 系，不过其实佢哋会唔会知道嗰八个临时嗰个服务中心喺边度嘅？即系又要佢哋上网去揾咯，嗬？会唔会系即系喺个有啲人建议啦，就话不如喺几个大嘅地铁站度都设一个即系呢啲服务中心啦，咁得唔得咧？做唔做到咧？ 八个中心嘅地址，咁我哋喺我哋嘅网站有啦，咁我哋亦都发咗新闻公布啦，咁我留意到喺周末嘅时候，亦都有一啲报章啊嗰啲有转载啦。咁如果佢另一个方法佢唔知嘅，可以打我哋嘅热线查询啦，或者佢可以到即系政府嘅各个民政处询问都问得到。咁至于杨生你头先嗰个提议咧，就喺地铁站设置一啲临时嘅中心，呢个其实本来都系一个好好嘅提议，不过咧。就因为考虑到呢，如果我们要办这一类这样的转换登记资料的手续呢，很多时呢都是牵涉到一些个人资料啊，例如身份证啊，或者他们那些储值支付工具嗰个账户号码，咁亦都当中都系牵涉到一啲即系钱银啦。咁所以我哋就觉得就稳妥啲咧，可能就设置一啲比较系即系比较私隐度高嘅临时中心咧，就可能会比喺地铁站呢啲比较公众多人流嘅地方，可能会适合一啲咁样。 系啦，我谂到好多观众可能都有嘢一阵间想发表下嘅，欢迎可以打嚟咧1872311 1872311。我都仲想问嘅，因为又系有好多唔同嘅区议员，即系 Facebook 不停嘅提醒啲长者。第一，如果你真系需要，即系譬如你嗰张八达通已经改咗啦，你系需要记得喺3月29日或之前完成更改，先至可以准时获发第一期嘅消费券。嗱，阿杨生、杨立门，我教定你吓，我当你系真系需要咁样啦。咁你可以点样可以攞到个2023年嘅消费券呢？如果你嗰个旅游卡换咗啊，准备定身份证号码、旅游卡号码。2022年消費券計劃嘅登記參考編號嗱，阿楊立門，你呢啲即係本撇話你揾唔到，仲有方法嘅。阿李生，你聽聽啱唔啱啦？有區議員就提喺手機短信應用程式當中輸入消費券計劃，又或者60591120就可以揾到一組15個位嘅登記參考編號。如果遗失了登记参考编号呢，就可以再查询。我觉得都比较复杂，我都不讲那么详细。喂，真的很难搞，会不会是李生，会不会是我和杨立门比较渣一点呢？你要啲嗱，虽然我都话唔系个个好似阿杨立门同我偶像嗰啲咁醒噶嘛，即系唔好意思吓，即系我妈咪我当佢又未必，如果佢唔见到个参考编号，我真系应该懵懵地点样揾？我系咪就咁指佢临时中心啦？唔好问啦，我做紧嘢啊咁啊。 主持都臨時中心當然是可以啦，即係如果市民去到臨時中心想攞返佢嘅嗰個消費券登記嘅參考編號，係當然可以啦，如果佢出示身份證明。咁另一個 係咪就係身份證明就得㗎啦，同埋佢攬住張依家嘅旅遊卡。 即係一啲即係好簡單嘅身份證明文件啦，即係例如身份證啊嗰啲咁啦。咁嗱，其實咧如果一般市民咧，佢之前咧係已經登記過消費券計劃的話咧，其實即係喺過往嗰兩次咧，佢應該咧都收過我哋秘書處咧俾佢哋發出一啲唔少嘅短信嘅。咁頭先你話嗰、那個手機嗰個應用程式嗰、那個可以揾翻咧，其實簡單嚟講咧，就係啦，嗰啲 SMS。咁你 一系咧就輸入頭先你講嗰個就係我哋用嚟 send 短信嗰個電話啦，又或者消費券計劃咧，咁即係除非每一次嗰個市民都好有手尾，每一次咧就都睇完之後咧都刪除咗我的短信，如果唔係咧都應該可以即係揾得翻， 即係抄翻啲手機短信。 係啦，咁裡面咧佢嗰個參考編號咧就其實喺度噶啦，咁再唔係咧就可以打電話上嚟熱線問啦，咁亦都係一啲我哋職員咧會同佢核對翻佢嘅身份啦，咁亦都可以喺嗰個熱線嗰度咧問完之後咧咁我哋會透過嗰位市民之前咧喺個消費券計劃登記咗嗰個電話號碼咧，我哋會發翻個短信通知翻佢佢嗰個登記嗰個號碼嘅。 好，唔使擔心，總之係容易嘅。根據李生所講，楊立門你識未？ 係，我盡量試下啦。不過我應該都唔使轉啦。不過咧，我都想講另外一樣有關嘅嘢啦嚇。李生嚇，咁即係消費券而家5000蚊咧，就希望即係提振下經濟啦嚇。政府點樣估計出嚟嘅咧？即係話佢對個經濟可以提振有0.6%嘅提振嘅效果嚇。你點樣計出嚟嘅呢一個數位？ 多謝楊生呢個問題啦。咁其實呢個咧，我哋都係徵詢過政府經濟顧問嗰個意見啦。咁今次咧，佢個估算咧就話，我哋今次派發呢個5000蚊嘅電子消費券咧，對香港本地生產總值嗰個提振作用咧，大概都係0.6%左右啦。咁喺嗰個佢嗰個估算過程咧，其實佢就考慮咗市民咧喺取得嗰個消費券之後咧嘅可能作一啲額外消費啦，即係例如啦，譬如話嗰個消費券可能是1000蚊嘅嗰一次派俾个市民，咁可能有啲市民咧，佢会系使多1000蚊嘅，可能佢使多千使到系1500蚊，咁佢额外用多咗500蚊啦，即系佢个额外消费啦，同埋以前啦以往啦经济顾问睇到嗰个私人消费啦同埋嗰个本地生产总值以往嗰个关系，咁而作出呢个估算嘅，咁呢个咧就当然即系只系一个粗略嘅估算啦。咁嗰个实际个效用咧，今次消费券嘅实际效用咧，就都好视乎咧好多其他嘅因素，就包括咧，例如当时嗰个消费气氛啊、商户啊，或者嗰啲其他嘅營辦商有冇相推出一啲相應嘅優惠等啦，咁所以都牽涉到好多嘅因素，咁呢一個只係一個即係暫時一個好初步嘅粗略嘅估算。 咁另外我都想問嘅，八達通嗰個儲值上限咧，依家都係維持3000蚊嘅。之前八達通就話會改善系統，增加上限。據你所知，幾時會做到呢？ 據我哋所知啦，就八達通咧，而家喺呢方面咧都好努力咁去做緊呢方面嘅工作，佢哋都希望趕得切咧，就喺我哋4月16日發放第一期消費券之前咧，就希望將嗰個限額可以提升，就由而家嘅3000蚊咧再提升，咁就方便一啲市民咧就可以希望佢哋可以一次過攞取曬所有第一次3000蚊嘅消費券啦。咁其實佢哋而家3000蚊都係夠嘅，不過就要你嗰張卡裏面冇錢咯。咁但係呢個咧就你話係 用心等啦。 联合参谋本部认为北韩成功实现核弹头小型化，只能够搭载在导弹上，正在分析北韩使用鱼雷发射管、发射导弹等各种可能性，同时也会观察北韩是否同时发射两枚导弹。北韩官方朝中社早前报道，824英雄舰潜艇昨天凌晨参加导弹试射演习，从东海景浦湾发射两枚战略巡航导弹。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较凉天气，同时一路广阔云带覆盖该区。下昼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寻日低4至5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稍凉，最低气温大约18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数日，随后数日气温回升，日间温暖。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湾仔道近住菲林明道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新鸿基中心，快线去跑马地北角方向就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浙江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丽晶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嘅车龙就排到去界限街桥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观塘道去旺角近住启业村嘅车龙就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反方向去油塘近康宁道一段慢车龙尾常怡道，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段慢车龙尾丽业街。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大围新村同埋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车多，排到去永德里广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龙尾而家去到三圣。最后消防处提提大家，有人不省人事唔好等，即刻用 AED 机可以提高心脏骤停患者存活率超过十倍，由 A。ED 机救人就有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大学牙医学院本科课程姚顺恩， 中五中六谂拣科嘅时候，嗰阵时都 explore 紧唔同嘅 options， 睇完嗰个牙医之后就觉得啊 ，this is what I want 咁样咯。 大家好，我系梁柏谦谦仔。 大家好，我系刘莲。 星期二早上十一点半新闻报道之后， 开心日报环节， 同学仔倾下偈， 走访各大学不同学系同学仔， 分享下佢哋生活嘅喜与乐。 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 香港电台第一台， 开心日报同学仔倾下偈。 教育局嘅指定专业或界别课程资助计划之下，入读指定自资课程嘅学生可以获得学费资助。由2023-24学年起，除咗第一年学士学位课程同埋副学位课程之外，资助计划仲首次涵盖埋衔接学位课程。想了解更多详情，可以输入关键词 SSSDP， 搜寻呢个计划嘅网页。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各位听众大家好，杨立门啊， 是啊， 是啊，剛才我们就已经送走了财政司司长、私人办公室政策统筹主任李生，都跟我们解答了不少的，即是我们都关于那个，如果我们现在就取消了之前将八达通又变了乐游卡，那么怎么样呢，还有说到那个经济提振作用啊。那么一定在旁边有一位李先生，他都有些经验，李生你好。 午安啊，姑娘。 啊，李生你好吗？ 午安，午安。 是啊。 大家好。 系你讲啊！ 系啊，我换咗，想申请呢、消费券啊！我重新申请啊，想攞表格，唔知去边度攞咧。 哦，明白，好啊！嗱，头先咧啊。另一位李生，即係頭先政府嗰邊咧，李文成先生就解釋咧，其實就有啲臨時服務中心咧就可以幫到手嘅。不過咧如果上網嗰方面有困難咧，就可以有嗰啲熱線電話就可以打18500就可以問一下嘅。係啦，咁我諗可能對於老人家嚟講咧，係有陣時有啲。犯錯是會有的，即有時都不知道怎麼算好。 不過根據剛才政府那位李先生說，那八個臨時服務中心呢都不需要等很久時間的，即 你只需要是問到、就近你家裡的服務中心，你去那裡就有人幫你去做這個手續的了。 那 除了李生之外呢，我又想我先呢，一路听呢我都一路睇的。其实都好多政党呢，佢应该都收到唔少类似剛才我哋嗰位听咗李生嘅、都愁愁地。咁有啲就直情叫佢，哎，你落去区议员嗰啲办事处，我哋帮你搞，我哋帮你搞啦咁啦。咁亦都有啲呢都係话冇登记编号啊点好呢咁。咁我相信呢好多人都係有部分啦，可能就係唔知道打电话可能打得耐。虽然即係所以都有阵时要可能有少少要有啲心理准备咧，因为头先政府嗰位李生都话嘛，有阵时成万人嘅，要会接到啲电话，佢就数以百计嘅人就 stand by 准备听噶嘛。咁啊，另外咧，嗱，咁啊，落油卡咧，其实喺2022年6月开始就接受登记攞啦，跟住当时咧就宣布长者有2蚊交通优惠，当时大家都好开心嘅。咁不过依家如果你突然之间你旧年嘅时候上次又唔系登记嗰张，依家转做嗰张咧，可能都会有即系少少担心，会唔会系难搞咧？咁啊，我哋一阵间咧就睇下再博唔博到其他嘅市民听众可以打电话嚟啦。我哋嘅电话咧就系1872311嘅，咁啊，杨立文，我想问，其实我哋讲咗好耐，就系要点样登记啦，点样可以即系攞得翻啦。至于振兴经济，你攞咗嗰个几千蚊，除咗我嚟嘟停车场，其实系咪真系会消费下噶？振兴经济好重要。 系啊，所以咧就嗰阵时财政司司长未决定即系俾今年呢一个消费券之前咧，都社会上曾经有唔少嘅讨论，究竟其实你政府而家都财赤啦吓，咁睇翻上两次派呢一个嘅消费券咧，嗰、那个提振经济嘅作用咧，其实系冇我哋预期咁大嘅吓。都大佢话大概有1%几咁样啦吓，咁今次咧就即系更加低添吓，咁而且今次亦都有人质疑即系嗰个时间啦，譬如话你要喺复活节呢、這个即系好多人出嚟消费嘅时候之后啊，复活节之后你先至派啦，4月中咁样，咁对嗰个提振作用有几大咧咁样，咁所以都有唔少人有议论嘅。 不如我哋听下啲市民声音咯，我哋听下简生先，简生你好。 系你好，你嚟系港台自由风，自由风 系 啊，请讲啊。 消费券系，咁我就想咧，就住我对上嗰两次用消费券嘅经验所谈咧，就系、是、关于嗰个消费券嗰几个平台咧，全部咧都市民系好难用嘅。仲有就本身嚟讲，我自己住喺沙田嗰度，跟一个龙亨市集嗰度啲政府 WiFi 咧，长期咧用唔到啦，咁啊影响到我哋用消费券啦，因为有时费事嘥啲流动数据量啦，同埋嚟讲咧，嗰几个平台有时推一啲嘅优惠咧，即系譬如八达通，有时又话唔知道要斗快去签，即系嗰啲要吸引仔啊，佢之前嗰啲，咁啊第二嚟讲就有个名额限制，但系到我知道之后咧，哇已经。那個優惠咧就攞唔到啦，即係好多樣嘢咧都解釋得唔清楚，好懷疑佢違反一個商品說明服務條例。但係我海關嗰時，我俾個海關都跟隨唔到，即係佢嗰度說明係唔得清楚啊。 好啊，明白，好啊，唔該曬你先啊，簡生。嗱，咁我可以交代下先。嗱，今次消費券咧，其實嗱，睇下大家手頭上有冇啦。八達通，我個人認為易用嘅。楊立門，你用八達通定邊種？ 我都覺得係因為八達通唔使。 不過唔中意八達通可以仲有支付寶香港、微信支付香港、拍住上 Tap and Go、BOC Pay 同埋 Pay Me from HSBC 嘅。不過如果頭先阿哥哥即係阿簡生咧，係啦，即係可能有部分地方 WiFi 佢有網絡嘅問題， 網絡問題， 所以其他嗰幾個平台咧就唔用得啦。 哦， 通咧就唔使網絡嘅， 系啦。不過有啲人就未必中意八達通噶嘛，系啦。即系我唔系话唔中意，中意嘅問題。不過咁，即系呢個究竟攞完，如果你順利，一切順利，我哋講啲開心嘢又係，我哋順利攞到3000蚊，究竟系咪真系會用去邊度會好啲咧？咁啊睇下，其實咧業界方面系咪都有啲準備咯？我哋請嚟咧稻苗飲食專業學會會長徐文偉先生，徐生你好。 你好啊，李嘉敏人立 群，系徐文伟， 系啦，我哋讲啲开心嘢啊，真系有3000蚊，你有啲，你哋有啲咩谂法？因为头先咧，简生又唔系讲得唔啱啊，有阵时要睇住啲优惠咧，即系好繁复噶嘛，你哋系咪已经谂掂晒？睇有啲咩可以吸引到我哋啲市民大众啊？啲行家点睇咧？ 哦，我哋同行咧，其实首先就十分欢迎呢个消费券啦，喺46号第一期咧，其实都。 係好適合嘅，因為喺復活節過後一個長假期咧、 嗯， 我哋飲食業界咧普遍都係比較靜一啲嘅，即係嗰個去完旅行啊、消費完啊，咁啊要翻工啊、使錢就冇咁爽啊，但係有咗消費券咧就會推動個消費。咁、 嗯、 至於業界有唔同嘅優惠去吸客啦，即係如果而家就未知點樣去推，即係有咩優惠出嚟啦，因為始終都係同業都喺度喺度籌備緊啦。如果根據過往嘅習慣啦，有唔同嘅優惠，例如可以儲積分啊，買消費券啊，買一啲譬如一啲好大嘅優惠，100蚊又變咗120蚊使啊，諸如此類啦，即係將呢個消費券咧可以共幹地去消費去唔同嘅餐飲食肆啦，咁呢個都係喺同業過去做緊嘅事情咯。 嗯，哦，即係你哋都覺得即係喺復活節之後用消費券咧就係好嘅，因為咧即係好多人去完可能外遊翻嚟香港咧，即係個荷包都冇咗好多噶啦，係嘛？咁所以咧就有消費券咧就及時即係可以即係補充翻即係市民袋裏邊嘅錢，咁就可以幫助佢哋更加易出嚟消費啊、食嘢咁樣，係咪咁嘅意思啊？即係話 係啊，當然啦，因為根據過往消費嘅習慣，香港市民或者客人啦。一個長假期， 長假期之後 係而家通一翻關啦，又搭住清明節啦、 嗯， 有啲可能翻去國家國內去掃墓啊，或者有啲去海外旅遊啊，咁大家都其實都使錢都使到八八九九啦，咁翻去都要俾心機工作又消費冇咁大力度啦，如果有消費券嘅幫助咧，會推動到咧市民出嚟消費啊。 今次消費券又都譬如話八達通嗰啲都係要分即係兩期咁樣去發放啦嚇。咁你覺得即係咁樣安排，即係你想係有咁樣分啦，抑或係你真係想一次過等啲人可以即係多啲錢喺袋度去消費好啲咧？ 嗱，如果跟之前兩次嘅消費咧，如果一次個派發咧，嗰、那個爆發性咧就好勁嘅，即係可能個爆發性係太多人一路連打行個十啊，都嗰個消費力度咧好強勁嘅。咁、 嗯、 第二次嘅消費咧，分咗三轉牌咧，就可以拖長個消費嘅習慣，但係就嗰個爆發性冇咁勁咯。但係歐洲我哋同業嚟講咧，就當然分兩轉咧就會比較好啲啦，因為唔單止個爆發性，大家嘅消費會買咗好多唔同大額嘅物件啊，或者唔同大額嘅奢侈品啦。咁樣做餐業變細額3000蚊、2000蚊，咁會惠及到好多我哋中小微企嘅餐飲。业啊，系饮茶食饭啊，或者话吞面啊，都会帮衬到噶嘛。 即系就唔会话好多人攞咗5000蚊啊，走去买个手机就冇晒啦。 又或者买件家私咁啊，个电脑咁样就冇咗啦，咁系嘛？ 冇错， 帮衬你哋咧就可以帮衬多几次啦。 系啊，或者我哋边室啊，去派餐啊，咁多几次早餐、下午茶餐啊，咁就都会令到唔同中小微企有一个受惠喺度。 是啊，阿徐生啊，我都想请教嘅。头先咧个听众都有讲，如果有啲地方数据即系好唔稳定啊，佢哋嘟嚟嘟去嘟唔到，其实呢啲情况久唔久偶有发生，定系其实都你哋都处理到嘅，其实都小事定系点？ 都会有咁嘅情况嘅，因为有啲如果固定嘅八达通机有连埋 LAN 线，啲固定嘅线咧，就个情况咧会好好多嘅。 嗯。 因为有啲咧系一啲无线嘅 WiFi 啊。 嗯， 系啊，你都要企定啲啊，因为你都收得麻麻地，系啦，可能你都要停定企定咁，有阵时都有咁嘅情况嘅。但系其实呢啲都处理到嘅，通常系嘛？ 都處理到嘅，要等一陣咯，即係冇咁快咯，即係其實可能上如果穩定嘅網絡，可能係5秒、3秒就處理咗交易啦。唔、 嗯、 穩定嘅網絡咧，可能去到30秒啊、1分鐘先處理到，個客人要等一等咯。咁但係都係處理得到嘅。 嗯。嗱，我見到而家好多嗰啲快餐店咧，都推出好多，即係我諗好大部分係面向長者嘅一啲優惠啦，嚇。咁你覺得推出呢啲嘢，呢啲咁樣嘅優惠嘅措施咧，即係對嗰個盈利係咪真係有幫助嘅咧？即係嗱，會有可能人流多咗，咁但係你嗰、那個即係嗰、那個即係利潤又可能會低啲喎。即係你覺得係人流多啲就一定係最好，係咪咧？ 首先咁讲，可能推出就只优惠对盘生意喺度嘅利润系我相信冇人做小本生意啦，对个利润一定有帮助啦。咁、第二就社会责任啦，因为长者都对我哋社会有一个 幾十年都有個好大嘅貢獻啦。咁而家政府有一啲嘅優惠券、消費券咧，咁我哋作為商界都想做啲嘢去回饋翻個社會，又幫到個商業嘅社會咧。咁呢個都係業界做緊嘅事情啦。 冇錯。 嗯，好啊，唔該曬啊，唔該曬徐生。係啦，徐生咧就係稻苗飲食專業學會會長嘅。誒咁啊，楊亞門啊，不如我哋又講完呢個派消費券，我哋就等待啦。不如我哋又講下。呢、这個愛惜地球，咁咧呢個係啦，咁啊綠色地球咧最近就抽查咗本港12款即棄嘅雨遮袋，你知係咩嚟㗎啦？係咪？即係有陣時我哋入去商場，佢都會派個袋俾你，唔好滴濕人哋嘛，係咪？咁發現咧有啲樣本咧都含有難以降解嘅塑膠原料，咁呢個好都原來都幾麻煩，但係又話可以分解嘅，當中更加有6款咧標示話可以回收添，仲有陸在區區全港咧43個回收環保站之中，原來都超過一半話係唔可以回收咧可降解塑膠嘅，30%咧就話可以。系啦，咁13间就话可以咧回收可降解塑胶回收点嘅社交媒体，当中6间咧就喺个社交媒体度话，其实咧可降解塑胶就唔可以回收。喂，听落去都有啲混乱，其实系好烦。 系啊，因为而家似乎咧就冇一个规管嘅机制嘅，即系话当然政府而家系有好多落在区区咁样嘅设施咧，系帮助即系回收翻市民即系用过嘅即系塑胶啊其他废料啦，将佢重新咧就系即系循环咧就再用到，即系做咗啲新产品出嚟就唔会嘥啦咁样吓。咁但系咧同时咧呢啲咁嘅所谓即系话。聲稱是可降解的即雨遮袋呢，因為呢就裡面是有一些所謂那個化學成分，即跟傳統的塑膠呢是不是很相同的，因此呢你又將它放在即是落在區區那裡去回收，將它來再重新再用呢就不得的、啊、即是根據即很多綠色團體和一些專家說、啊、所以呢就如果真的撈在一起呢就令到其他那些即塑膠本來可以再用的呢就不可以再用的了，因此呢就現在似乎政府又好像沒有一个咪话要啲人唔好摆呢啲即系话声称可降解嘅塑胶咧喺落在区区嗰啲回收桶里边咁，咁所以呢样嘢咧可能都需要某一方面走出嚟讲得清楚少少，等啲市民咧系可以知道点样做咯。 好啊，咁我哋而家咧喺电话旁边咧有绿色地球高级项目主任咧张雅婷同我哋一齐倾嘅，张小姐你好。 系你好，主持人。 我提一提所有听众先，你有兴趣都可以一起打嚟1872311发表你的意见嘅。张小姐，我都想问嘅，你哋今次抽查嗰个全港12款即弃雨遮袋咧，其实呢个发现系你哋觉得系惊人啦，定系其实行内大家都知噶啦？其实不过你今次就真系去做一次了解一下。 其實可降解產品啦、啊，應該係咁講，就本港咧比較少環保團體或者少傳媒去報導過呢啲資訊嘅。咁但係我哋就留意到呢類產品嘅應用就越嚟越廣泛啦，係。咁大家都係用一個宣稱可降解啦、本住環保嘅心啊，解決塑膠污染咧，就選擇咗呢啲產品。咁其實我哋做呢個化驗嘅時候，都係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當然，我哋希望最理想就係、是。呢啲產品咧係完全地可以降解到喺我哋嘅堆填區入邊啦，咁但係好可惜，化驗結果就話俾我哋知，全部產品都係有傳統塑膠嘅聚乙烯 PE 啦，呢個係一個好難分解嘅物質，所以我哋就會覺得個結果啊，點解好似好同佢嘅聲稱不符咁樣，會有啲失望咯，係。 咁你哋跟住諗住係用點樣用呢一個嘅呢個調查嘅結果呢，即係係咪即係同環保署都要有一個嘅溝通，希望政府都可以有一個說法係點樣去市民應該點樣去棄置即係呢啲嘅即係雨遮袋呢咁。 其實是可以從兩方面來看啦，因為我們環保團體始終力量有限啦、其實可降解塑膠接下來是一個未來應用的大趨勢來的，首先分開幾方面啦，環保署第一呢就一定要有個清晰的標準告訴市民知，譬如我們見到它有不同的聲稱啦，光降解啦、可完全降解啦、生物降解等等、其實市民會很迷糊，光降解即是怎樣呢？太陽光、紫外線還是室內燈光、還有降解的時候我是要降解多少日 才至会完全降解到呢，同埋最紧要一样嘢就係降解个百分比。因为我哋留意到其实而家好可能啦，佢就係假设话宣称我係降解到某个百分比，咁已经可以话自己可降解，咁但係其实同消费者嘅认知係一个好大嘅落差嚟㗎嘛。係用返呢啲产品嘅其实唔单止係普通嘅市民，係可能会有一啲大型嘅企业啦，因为佢哋都想话为环保去做，用嘅时候好广泛，如果指引好唔清晰嘅时候，其实大家就会好迷茫，好唔小心跌入咗呢个陷阱。咁除咗话环保署之外咧，另外有两个持份者嘅就系、是、海关啦，同埋消委会啦。其实我哋都想海关可以睇下商品说明条例入边系咪真系可以做到啲嘢咧咁样。如果发现呢啲产品系唔可以喺香港嘅环境入边降解嘅时候，咪真係可以宣稱可降解呢？同埋消委會可唔可以主動做一啲呢啲測試，話俾市民知究竟唔同嘅可降解產品降解完之後會有啲咩物質出到嚟啦，同埋個降解程度會係點囉？呢個係第一個部分。 嗯， 第二部分咧好緊要嘅就係、是、一個回收，因為政府成日都提倡話減廢回收啊嘛，係、 嗯嗯、 有啲產品咧，甚至乎我哋發現啦，有一半咧用咗呢個三角形嘅回收標誌咁樣啦，係咁、嗯、就會令到市民就覺得係啊有呢個標誌，我就可以攞去綠在區區回收啦。咁、 嗯、 好似主持人你頭先所講啦，其實因為可降解塑膠佢用咗同傳統塑膠唔同嘅材質，兩個撈埋一齊嘅時候咧，其實係會窒礙到個機器運作啦、嗯，影響咗成個回收系統嘅係。咁、 嗯、 今次我哋就打咗去43個綠在區區旗下嘅回收點去問啦，都有三成同我哋講話可以回收，我哋對於呢個結果其實都真係幾驚訝咯。 嗯、 我哋唔係話要怪前線職員唔清楚，而係最源頭根本就係、是。環保署從來都冇好認真咁樣俾個清晰指引啲綠在區佢嘅職員啊，呢啲產品咧唔可以回收嘅咁樣。 嗯，但我都想請教咧，會唔會外國咧佢哋嗰個框架規管咧都可以俾香港參考一下，定係其實都係咁唔清晰嘅？ 哦，其實佢哋有啲框架係可以參考嘅，譬如歐盟啦、澳洲咁樣啦。咁佢啲產品咧就唔係淨係話聲稱可降解嘅，佢哋係會一個 compostable， 即係代表你喺邊一度可以堆肥啦、工業啦或者家用咁樣，就知道我用完之後啦，喺個工業嘅環境或者喺屋企家居嘅環境都可以堆肥解決。另外一個方式就係佢哋會有一啲數值嘅參考，通過咗某啲數值嘅認證之後，代表呢個可降解產品咧。是会分解到某一个百分比，降解到一个令人接受满意的程度，咁样咁先是真正的可降解咯，会系。 嗯嗯，咁其实而家好多我谂企业咧都好注重佢哋嗰个自己个所谓企业嘅个 ESG 啦吓，即系环保嘅即系成分系好重要，即系佢哋嘅企业嘅宣传亦都系一个即系其中一个手法嚟嘅吓。咁因此咧，佢哋就会话自己咧用咗好多即系可降解嘅又环保嘅产品啊咁样吓。咁啊，消费者真系唔系好知道究竟即系究竟点样先。是真的可降解，即是可能有些是譬如说一只杯这样，我的餐厅是用 完全是用可降解的 纸碟的或者胶碟都可降解的这样。但是好像你这样说，即是、真的未必是随便可以降解的，它可能 50% 是可降解，其他 不可以降解的是不是真的可以摆在堆填区里有得它又是永远存在呢？这样即是这个似乎没有一个标准在这里，目前是不是仍然。 其實目前是的，因為如果大家就即產品不可以回收啦，咁得兩個處理方法啦，堆填啦，又或者而家有個廚餘廠咁樣可以做啦，咁但其實廚餘廠就而家唔係接收可降解產品嘅， 嗯， 係啦，咁如果係去到堆填區嘅時候，第一步就係我哋唔清楚堆填區個環境係咪真係適合呢啲宣稱嘅可降解產品， 嗯， 第二啦，就算係真係適合某部分嘅產品，係咪真係完全降解到咧？我哋唔知嘅係，即係我哋都好欣賞企業近年咧就為環保而做咗好多嘢啦。我哋見到其實好似頭先主持人所講啦，有唔少嘅餐具啦、外賣袋啦，都已經係用咗一啲可降解嘅產品咁樣嘅係。咁、但係而家問題就係呢啲產品降解成疑，我哋就會覺得好惋惜咯。呢件事、好似企業就付出咗佢哋嘅努力，但係達唔到環保嘅原意，好似賠了夫人又折兵嘅感覺咯，係。 但其实你我哋又要补充一下嘅，因为其实政府有阵时咧，佢都有，譬如喺大嘥鬼嗰度咧，都有教唔可以回收可降解产品。不过就系咩叫做唔可降解产品？你觉得系咪公众教育可以做多少少添咧？ 其实系啊，因为我哋坊间咧对于可降解呢、這个。 主題的接觸真的很少很少資訊，是即是可降解這三個字，可能一般人就會想到啊，它會自然分裂或者自然分解，但其實不完全的嘛，是應該是要降解了之後變成水啊、二氧化碳這些有機物才會是，但我們見到就是政府現在沒有足夠的資訊平台告訴消費者知什麼叫做可降解產品，我哋香港對佢哋啲咩監管，甚至乎係教消費者點樣去篩選，都係欠缺呢啲資訊咯，會係。 係咯，我都想市民大眾知多啲嘅，咁不如我哋咧新聞交通之後再繼續同你傾啊，好冇啊？ 係 啦， 呢度唔該你。 係啦，咁啊唔該曬綠色地球高級項目主任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当局建议修例要求牙科毕业生实习一年之后，才能够正式注册。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是考虑多个因素后提出，正在咨询。他又话，当局刚向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提交有关护士注册条例修订。以引入非本地培訓護士，下一步會考慮牙科醫生註冊修訂。現階段並沒有提出任何有關專科醫生要延長在政府醫院服務的要求。對於香港護理專科學院認為，應由護士管理局為非本地培訓護士把關，盧寵茂說會諮詢各專業團體，希望各專業團體循現有途徑向當局提交意見，较透过大气电波沟通为佳。澳门中区发生凶杀案，司警拘捕一名涉嫌同案有关的香港男子。司警寻日早上收到通知，中区一间宾馆的客房有一个女性的遗体，经调查后发现死者是一名46岁澳门女子，头部有多处不寻常的伤痕，将案件列作凶杀案处理。消息说，宾馆职员在查房的时候发现女事主倒卧在房间，并没有反应，于是报警。警员和救护员到场，证实她已经没有生命迹象。海关在机场检获非法进口怀疑受管制的干鱼肚和鱼翅，估计市值合共约30万，拘捕两名涉案男子。海关上星期四分别有两批同样由孟加拉抵港，报称载有快递的货物中发现这些受管制的濒危物种，其中一包货物底层藏有受管制鱼翅，重约52公斤，市值30000元。海关人员乔装成物流公司职员，到上环的收货地址，33岁海美店东主签收时将他拘捕。英国广播公司 BBC 表示，与英格兰足球名宿连尼加达成协议，他将会回归王牌节目今日赛事。公司总裁戴维话，期待连尼加再主持足球节目。连尼加因为社交平台批评英国政府的新移民政策，被英国广播公司暂停主持职务，其他主持和工作人员加入声援，令到多个节目停播，导致体育节目陷入混乱。连尼加社交平台发文话，急不及待在星期六再主持节目。他补充话，无论过去几日有几咁艰难，都比唔上为咗躲避迫害或者战争而逃离家园去远方寻求庇护嘅人。戴维又为服务中断道歉，话认识到公司喺社交平台指引嘅灰色地带可能造成混乱，公司将会对指引进行独立检讨，包括点样适用于自由工作者。天气方面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稍凉，最低气温大约18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气温回升，日间温暖。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锦上路近住道屋村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的全线都需要封闭，一带车多繁忙。另外湾仔道近住菲林明道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大家经过就请小心。 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段车多。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去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就去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旺角近住启业村的车龙去到德宝花园。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挤塞龙尾兆安苑，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的车龙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大家保持好心态出行，记得要专心留心不分心。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制毒村老大林耀东开始怀疑赵家良是公安的线人。 儿童时间主角缉毒警李飞亦开始怀疑赵家良就是自己的生父李建忠。究竟破冰行动的部署工作会不会因而功亏一篑？ 破冰行动，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由2022年12月31号开始，每个购物胶袋的最低收费由5毫加到1蚊。大家要留意，购买冰冻或冷冻食物再没有免费胶袋了。只有没有包装或未完全包装的食物和非器物包装的餐饮外卖才有免费胶袋。每次交易应尽量只用一个，抌少一点，悭多一点。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各位听众大家好啊，喂杨立门啊，我哋头先就讲开啦，绿色地球咧就抽查同埋了解咗12款咧声称可降解嘅雨伞套，咁啊发现咧好多都含有呢个塑胶原料，其实就唔系话可降解之余咧，当中一半仲印有回收嘅标志添，咁所以咧我哋再揾翻绿色地球高级项目主任张亚婷继续倾啦，张亚婷你好。 系主持人，你哋好。 系啦，咁我想请教咧，其实依家个回收可降解塑胶，其实系咪需要特定嘅处理设施？我哋香港系咪唔系好够呢啲，还是直情冇啊？系咪可以咁讲？ 啊，都可以咁讲嘅。咁可降解塑胶好多种啦，我举一种 PLA 嘅物质为例啦。咁其实咧，佢系攞啲植物淀粉咧发酵嚟整嘅。咁但系佢个降解条件咧就要比较严苛啲啦，要喺60度以上嘅高温啦，同埋60度嘅湿度之下咧，先至可以降解到。即係意味住其實要喺啲工業環境嘅處理設施先至做到。咁睇翻其實我哋香港嘅自然環境啦、堆填區啦，又或者 O Park 咧，都符合唔到呢一個咁嘅情景咯。係，咁同埋值得留意一樣咧，呢、這個材料咧廣泛咁樣使用啦，咁但係好難啊，有一個降解嘅措施去配合佢啦。所以外國譬如台灣啦、美國 LA 咁樣啦，都已經開始咧禁用呢種材質。咁我哋香港暫時就未有咯。係， 嗱，即係講到禁用或者係即係禁止所有即係可降解塑膠產品咧，就似乎係比較即係極端啲啦個做法嚇。咁但係譬如話為咗唔好即係令到嗰個回收嗰個運動即係會有啲咩阻礙咧，其實係咪應該所有呢啲落水區嘅即係回收站係應該係即係一律係要停止係接受呢啲聲稱可降解嘅即係嘅廢物咧？ 咁據我哋了解係啦，有坊間咧有某啲個別嘅回收商咧，宣稱啦佢哋可以接收到同埋處理到呢啲可降解嘅物質嘅，咁佢哋都有營運呢個綠在區嘅。咁但係問題就係市民就唔清楚究竟邊個綠在區可以收，同埋佢收完回收究竟會整翻啲乜嘢成品出嚟咧？ 系啦，我哋都唔系好清楚，咁所以最理想就系而家环保署统一俾个指引录在佢，佢唔好收住线，系啦。咁如果发现边一个回收箱真系有处理能力咯，咪再同翻市民讲可以交去边度，最紧要都一个有一个指定嘅收集地点先咯，系。 系啦，系啦。 嗱，我就可以补充下先嘅，咁环保署都有讲嘅，即系2023年产品环保责任修订条例草案咧，咁就好快会提交立法会审议啦。咁当中草案就建议分两阶段管制。市面上廿几种常见的即弃塑胶产品，咁可降解塑胶亦都会一并纳入管制嘅。咁啊，期望最快今年年底或者出年咧第一季就会实施首阶段嘅管制噶啦。咁环保署又话咧会建立即弃塑胶资讯平台，咁分享咧各个塑胶替代品嘅特性同埋优劣，俾公众咧选择合适嘅产品。你收唔收货咧？呢样会唔会清晰啲咧？阿婷， 系啦，規管嗰個最主要都係時間問題啦，因為我又要舉翻台灣個例子啦，佢哋係今年二月嘅時候啦，就開始有個草案就預告啦，會禁 PLA， 最快咧就係八月嘅時候咧，已經係會實施，即係二月至八月，短短半年之間，人哋已經可以做到呢一件事，點解我哋香港要好似咁慢呢？同埋我哋綠色地球係舊年嘅時候已經發布過。針對可降解塑膠的一個記者會，都是講話規管是沒有標準的，係咁連一年之間我哋不斷都有同環保署去交換信息意見啦。佢哋個答覆都係話咧，嚟緊會有個資訊平台出嚟嘅，係咁，但係到而家啦，成年幾我都未見到個平台喎，係真係有啲慢，好似係追唔到嘅形勢咯，會係。 嗱，咁我想請教你咧，其實歐盟啊、澳洲啊，佢哋嗰啲嚴格規管標準，你覺得香港有冇啲咩可以值得借鏡嘅咧？ 我覺得就係可以用佢哋個標準作為一個起步點先嘅，係首先就係分翻清楚邊一啲可降解產品佢哋個認證係點樣。譬如我頭先所講嘅係歐盟啊、澳洲會有 compostable 咁樣，代表佢哋係可以一個堆肥嘅環境。咁首先話俾市民知呢個降解條件係點。咁去到第二步嘅時候，我就要諗香港有冇呢啲設施去處理咧，係。因为就算它真的可以降解到，但香港环境不符合，那其实都是没有用，是都应该不可以被他们去使用。是 好啊，唔该晒，唔该晒雅婷。咁啊，对于我哋原本唔系好了解，因为你谂下，就算六在区区啲职员有阵时都未必知道。我头先都快速又系喺社交媒体睇下啲六在区区好多噶嘛，六在区唔同区区，佢哋有啲好清晰嘅，其他譬如佢一睇就知道，信用卡你用过旧卡展烂完，有啲人都拎埋去谂住回收，俾翻你用佢哋啊嗱呢啲唔得嘅，即系我谂有啲好清晰，有啲咧其实都 不同嘅营运者咧， 系啦，咁所以我见到佢哋 Facebook 有啲就写得好清楚嘅。廢膠得，不過呢類型得，邊類型得？但如果一般，如果你做職員，佢明明寫住嗰個可回收噶嘛，咁可回收可能真係啲同事真係未必知嘅喎。咁我哋喺呢度講到呢條呢個囊一陣啦。咁我跟住咧，我哋一陣間咧就會傾下其他題目嘅。 95年， 聯繫香港。 我係林敏聰，恭喜港台95岁生日快乐！如果我有95岁，我谂我都系听紧香港电台，因为香港电台曾经播过好多我嘅歌。 香港电台 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高行健、 莫言、 王蒙、 余华、 苏童、 哈金、 严歌苓。 多位华文世界的杰出作家各自有独特的创作体验和心得。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港大中文学院讲师施志荣和你一起欣赏优秀的华文作品，为你打开每位作家的心扉。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幸福吗？ 做人必须懂是也是是接纳自己，学跌一。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幸福的绕道，一齐细听梁超峰用声音细数十位走过低谷甚至死亡边缘的香港人，寻找幸福的故事。今晚7:30，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系啊，喂，杨立门啊，咁我哋不如讲下住啦，好嘛？ 好。 咁啊，呢个拣咗公屋咧，之前都有唔同嘅意见嘅。咁啊，最新咧就有报道就系讲，即系元朗拣咗公屋个选址咧，咁就喺锦绣花园旁边嘅。咁咧就将会都起到多噶，有以前有成2100伙噶个拣咗公屋。咁啊，应该都解决到唔少住屋问题。但系就有讲法咧，就系佢就攞嗰个环评报告咧，其实。就係、是、用翻當年，其實之前就諗住起低密度啲嘅，都係攞翻個申請環境許可證。咁究竟係咪符合環評條例嘅咧？咁呢一節咧，我哋揾嚟咧長春社公共事務主任周主任同我哋傾下嘅。周愛全你好， 你好啊，主持人。 係啊，可唔可以同我哋講解一下你哋嘅發現係點樣，同埋嗰個影響性，你哋覺得有幾大咧？ 咁可以簡單講講咧，就係、是、當年2014年嗰個環評報告咧，究竟同而家嘅嗰個方案咧有啲咩差異啦？因為其實政府最新嘅講法，其實佢哋會引用翻2014年嗰個環評報告嘛。咁其實當年嗰個環評報告咧，就提到喺個佈局上邊啦，同埋嗰個單位數目上面咧，同而家嘅公告方案都係即係南轅北轍咁樣。因為當年咧，其實嗰個發展嗰個環評嗰度。就提到咧，就佢建議翻個住宅項目咧，應該係要喺個地盤嘅南邊啦，咁北邊咧就唔建議建屋咁樣嘅。咁同埋當時嗰、那個嗰、那個住宅單位項目咧，其實都係得106個啦，咁同埋都係起兩層高。咁但係而家其實政府嗰個簡約公屋嘅方案咧，就係、是、北邊同南邊嘅地盤都會起樓啦，咁同埋單位數目咧就係、是、同原本咧相差接近20倍嘅。就是起2100個啦，咁同埋會起3層就8.7米，咁所以我哋見到其實當時嘅環評報告同埋而家嗰個方案咧，其實無論喺嗰個佈局上邊啦，同埋個單位數目，甚至係啲樓層嗰、那個方面咧，都係有好唔同嘅情況，咁所以我哋都好質疑究竟當局點解會拎翻2014年嗰個報告咧作為一個基礎去申請嗰個環境許可證咁樣咯。 嗯，其实建筑署咧就回应过嘅，就话已经委托咗顾问咧就做咗个环境同埋其他相关技术评估，咁就核实咗个地段入边咧依家嘅生态状况。系啦，咁啊，依家嘅法例都冇实质时间要求咧，最远可以用翻几多年前嘅嗰份环评报告嘅。咁、你觉得咁样收唔收货个回应理据？ 系，咁我谂第一样嘢咧就系、是，即系政府其实佢咁样自己话要做多次一啲核实啊，同埋做啲生态评估咧，其实呢个举动咧，我谂已经证明咗政府即系默认咗，其实而家嗰个环境情况咧，同当年系有差距，即系你因为系有差距，所以你先要再做噶嘛。咁其实我哋既然你咁样已经默认咗，其实系有差距喺度嘅时候，咁我哋就会再追问。咁既然你都要做，咁点解你唔索性做一个真系完整啲，同埋一个真系一个系咯完整啲嘅生态调查嘅结果咧，咁样。咁同埋大家可以谂翻，就系其实拣咗公屋佢一出嚟嘅时候系上年嘅11月啊嘛。咁如果当时其实佢已经当机立断就话啊，我要做一个充分嘅环评报告，其实佢系有充足嘅时间噶，即系甚至其实佢系可以喺原定嗰个建筑期开始之前，佢已经可以完成嗰个成个环评报告咯。咁所以喺呢度其实都会觉得。既然你要做，咁你應該係做到最好啦，係咪？即係政府有資源，同埋你係有一個應該要做一個好嘅榜樣噶嘛。咁所以呢度位我哋都係即係咁樣回應，其實都幾失望咁。 但係政府嗰、那個説法就係話呢個簡約公屋咧都係一個臨時嘅用途嘅嚇，咁都用即係3-5-7年就即係俾翻個私人發展商咧去發展原本嗰個嘅項目噶啦咁樣嚇，咁所以咧就即係對嗰個環境嘅影響咧就唔係話會太大嘅嚇，即係當然好多即係環保團體咧就話嗰度啊近濕地嚇，喺嗰個濕地嘅保育區附近咁樣，咁亦都有一啲瀕危嘅即係雀鳥啊咁樣，咁但係政府咧就係話啊，其實佢評估過咧都係一個嗰、那個地段咧屬於呢個低生態重要性嘅地區嚟嘅啫，咁樣咁同埋咧就即係如果用組裝合成法做呢啲簡約公屋咧，咁又產生嘅塵埃噪音亦都會相對低嘅，咁你哋收唔收貨呢個解釋？ 咁其實即係大家應該即係再諗翻，其實咧就係、是、因為其實過去咧政府幾個月咧其實都冇明確咁樣交代究竟佢會點樣做個規劃申請啊，或者究竟佢會點樣去進行成個程序。其實係經過多番嘅追問咧，今日咧佢真係先真係回應咗社會嘅即係。 追問咁樣，就即係確認咗佢即係會三年有三年咁樣用一個臨時性質咁樣去去做一個申請啦。咁但係大家都清楚嘅就係其實簡約公屋整個年期應該係五加二啊嘛，即係五年嘅運作期同埋加兩年嘅建築期。總共是七年，咁既然其實已經是七年，咁其實就已經不符合本身一些臨時性質三年嗰、那個嗰、那個時間啦。咁其實你會看到其實既然大家都知道是七年，咁點解政府不堂堂正正做一個七年的申請呢，而是你要三年有三年咁樣去續呢？咁呢個位其實佢唔單止係面對唔到嗰、那個即係公眾嘅質疑，其實都冇做好嗰個程序本身咯。咁而呢一個其實，即背負嗰個成本咧，唔係純粹單單嗰、那個究竟係嗰個環境影響，甚至點，甚至係會影響埋成個程序。究竟他日係咪都係會有咁嘅情況出現咧？會唔會做咗個不良嘅先例咧？咁同埋另外嗰、那個就住嗰、那個建築嗰個成本或者可能嗰、那個環境影響嗰度咧，都想回應翻咧，就係、是工程咧。對於環境的影響咧，唔單單喺個建築嗰個方法上邊嘅，而係你可能早期一啲可能土地平整啊，甚至係你鋪渠道啊、一啲路口或者佢整車站啊咁樣，呢一啲其實都係會有對附近生態造成影響嘅。而其實咧喺嗰個發展嘅地盤旁邊一個牛潭尾嗰個排水道咧，其實係有好多雀鳥啦，甚至係騰係嘅黑臉皮鷺啦，都會用到嗰個地方。而其實嗰啲黑臉皮鷺咧就會經過嗰、那個地盤嘅位置咧，飛翻出後海灣。咁所以其實咧嗰啲環境影響咧，就係唔單單喺個地盤本身，其實應該宏觀啲咁樣去睇，就係佢旁邊嘅一啲環境都會受到影響。 但係嗰個私營發展商，即係原本嗰、那個即係環評報告，佢原本嗰個發展項目啦嚇，都做過環評報告噶嘛嚇，咁佢照計都有你頭先講嗰啲嚇，又整車站啊，又平地盤平整啊嗰啲，咁佢當然啦，佢嗰個規模可能係細過而家政府話做。这个即是简约公屋啦，但呢就其实佢刚才你讲的几个项目，其实私营发展商佢嗰个项目里面都是有咁会咁样做的，但佢都过咗嗰个环评报告。 其实就即系当时就系因为佢其实佢嗰个规模有唔同啊嘛，即系而家啱啱都系翻去原本嗰个问题，就系因为佢当初批出嗰个基准系一个比较细嘅规模嘅发展，咁所以 即系一百零六伙咁系咪？ 系一百零六伙嗰个数目 差成廿倍咁系咪？ 系啦系啦，冇错。咁但系所以你而家做一个咁唔同嘅发展嘅时候，其实我哋就会谂，你系咪应该要做一个完善啲嘅，即系或者而家就住而家呢个方案做一个完整啲嘅环评报告，咁先系真系最接近嗰个真相啊嘛，即系最接近而家嗰个实际嘅情况，你将会点样做啊嘛？咁同埋其实咧，有个位就系、是发展，即系本身一啲可能系渠务啊，同埋呢啲可能道路上面一啲设施，本身咧应该系由私人发展商佢自己承担翻呢啲成本噶嘛。即係因為佢本身佢要發展一個私人項目，咁佢可能要解決啲本身嗰個地方嘅困難啦，咁樣。咁但係而家喺呢個發展項目之前有個簡約公屋咧，其實就會變相好似工廠就會幫佢做一啲即係利用工廠咁啊，都幫佢掃除咗一啲原本佢應該要負擔嘅一啲東西咯。咁啊，包括咗一啲就係、是本身可能涉及喺嗰個地方上面一啲生態嘅補償啊，都可能會由政府去叫做喺佢早期嘅時候已經幫佢解決咗咁樣。 係。咁但係即係話你哋意思就係話，即係可能有點樣講啊？即係利益輸送啊？即係政府 咁，但係又唔係嘅，因為你而家又攞咗人哋塊地咧，就你幫啲市民先咁啦。即係其實又好兩難嘅，同埋如果我哋要顧及埋其他即係唔同市民嘅需要。即可能聽緊呢個電台節目嘅好多人，可能而家住緊劏房，即市區劏房，佢未必想去到咁遠啦。但有啲人佢真係唔介意噶嘛。咁所以我都想問嘅，即周主任，你如果覺得我唔係話唔俾你起，不過你而家嘅即希望佢就係能夠清晰啲做足啫。但係做足會唔會又達唔到政府而家話我哋要快啊嘛？精簡環評程序，你先至可以盡快起簡約公屋，你先至可以幫助到即有需要嘅市民啊嘛。 咁我哋其实即係都有即係啱啱即係回应返你嗰个慢嘅问题啦。咁我哋就係啱啱都有讲，就係话其实如果佢当初一出解公屋十一月嘅时候佢已经开始做个环评程序呢，其实佢真係因为佢建筑期而家应该係今年年尾㗎嘛。咁其实佢已经可能差唔多做咗一年嘅生态调查啦。其实嗰个影响嘅时间呢，我哋估计呢都唔会影响太多。如果当初佢 一出台的時候他就有做，但是現在這個情況即使可能是因為生態調查真的要做的話，他會慢了，可能都是以月份咁样去计嗰个时间，但系补翻嘅系一个程序上嘅公义，同埋补翻嘅系整个程序嘅运作咯。而其实补翻呢啲程序嘅运作正常咧，其实你调翻转头系减少咗可能他日有机会有司法复核嘅情况。咁你都如果有司法复核嘅话，其实你会再慢咗个程序，即系真系贪快，咁啊得慢咁嘅情况出现咯。咁同埋其实我哋都相信，即系唔系话那個房屋問題不需要解決，即係我哋好清楚房屋問題需要應對。咁但係究竟係咪當初要揀一塊，即係啱啱我哋都講咗咁多問題嘅地方，即係揀一塊咁多困難，或者甚至佢係有啲生態敏感嘅一個地段，會唔會當初其實已經係揀錯咗塊地咧？咁係 嗱，你頭先講話即係政府咧係用一個理由就係話我唔用超過三年嘅，咁就即係去向呢個城規會咧，就可能即係提交呢個項，即係唔需要向城規會再去申請嗰個許可證啦，咁樣嚇。咁但係嗱，唔淨止呢一度喎，即係我哋啱啱即係都有好多社會討論嘅，即係啟德嗰個地盤咧，咁嗰個都政府話即係喺個臨時用途，咁但係咧佢又話係用五年嘅，即係用五年啫，咁但係之前都仲有好似你頭先講，即係5+2嘅嘛，仲要兩年係即係可能係建築期啊咁樣啦嚇，咁嗰度已經即係有一個先例嘅咯，係咪啊？即係佢其實都超過咗三年嘅喎。咁會唔會係即係政府係有另外一套嘅標準係去衡量，即係呢一個所謂臨時用途嘅咧？而家 咁我諗呢個問題，即係其實咧我哋比較關注嗰位咧，其實就係、是、即係因為其實唔同地方咧，可能都有佢嘅一啲特點啦咁。咁、所以我哋比較關注就係因為濕地緩衝區嘅地方喺個後海灣就係比較有生態敏感嘅地方。咁但係我諗你啱啱主持你問嗰、那個，即係究竟政府有冇一個新嘅標準或者係點樣嘅話，咁呢個問題應該係啱啱俾政府去回應、回答翻啦。咁同埋其實過往其實濕地緩衝區咧都有類似嘅情況出現嘅，即係例如可能喺濕地緩衝區嘅即係同心村咁樣過渡性房屋啦。其實當年政府都係以一個即係臨時性質咁樣去續期咁樣去做嘅，咁其實即係呢個故事就係答話俾大家聽，就係你做咗一個壞嘅先例咧，其實之後就好似骨牌式咁樣，就有其他先例都會出現咯，咁即係其他案例都會出現啦咁樣，咁所以其實即係點解我哋即係出嚟要同大家講，就係因為我哋都覺得你要解決房問題，但係你唔一定要你犧牲其他程序，或者犧牲其他一啲以往你應該做足嘅東西咯。咁、其實我哋都係想政府去真係正正堂堂正正咁面對翻個程序，同埋做翻足一啲應該要做嘅程序。特別係當佢夠咁多資源嘅時候，佢應該要做得最好，因為佢應該係個榜樣嚟噶嘛。 元朗嗰個選址，我而家傾嗰個咧，其實就有啲人都話係好遠嘅，就未必有居民即係咁個入住率會即係咁受歡迎。雖然其實感受花園都仍然係好受歡迎嘅，我好多朋友都喺嗰度。但係我想知道咧，你上個月到訪嘅時候咧，你哋長春社咧係咪嗰度係好近濕地保育區嗰個魚塘嘅？即係譬如雖然依家政府所講咧就話佢係低生態嘅重要性嘅，係啦，你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講多少少你哋嘅到訪發現嘅情況啊？ 咁其實我哋喺上月到訪嘅時候，即係去考察嘅時候咧，其實都其實嗰、那個而家濕而家揀嗰個方案咧，北邊嘅地盤咧，其實正正就已經黐住咗一個濕地保育區入邊嘅一啲，即係好近佢哋一啲魚塘啦，就其實喺正隔離嘅啫咁樣。咁同埋其實佢嗰個地方個地盤旁邊嗰個排水渠，雖然叫排水渠啦，但係佢嘅生態價值咧，其實喺而家發展商入緊嗰個申請入面咧，其實已經確認咗嗰個地嗰條水排水道咧，嗰個生態價值係中至高。咁我哋去到睇咧，其實都的確係因為我哋走訪過兩次啦。咁我哋見到有黑蓮皮鹿啦，亦都有唔同嘅冬候鳥係有使用緊嗰度，有啲鴨啊，嘅一啲唔同嘅雀仔都有用緊嗰條嘅排水道咁樣。咁所以其實我哋見到嗰個生態價值係有喺度嘅。咁但係就如果政府用翻佢2014年嗰個環評報告咧，我哋都會諗下啊，會唔會有啲即係有啲低估咗嗰度嘅發展對附近環境嘅影響咯。 其實頭先楊立門都有引述翻政府嘅回應嘅，就話佢哋今次話係採用組裝合成啊嘛。 即係你總建築法嚟到做咧，施工嘅時間就比傳統嘅方法短啲啦。塵又少啲，噪音又相對低啲嘅。政府就話對附近環境唔會造成無法克服嘅影響啊。咁你嘅觀察可唔可以同我哋再分享多少少？ 咁其实政府而家嗰个回应呢，佢都系即系讲緊个建筑嗰个方法上面，但系即系其实都系冇正面咁样回应究竟当初个建筑密度差咁远啊，同埋其实嗰个环境影响呢唔单止系嗰个建筑方法，其实你就有嗰啲工程进行嗰段可能系工程完咗之后，咁你运作期间咁嗰啲可能制造嘅高染啊，或者可能系一啲因为楼层比较高啦，咁佢可能亦都会增加咗可能雀仔撞玻璃嘅情况啊，呢啲都系本身嗰个地方会出现嘅一啲环境嘅影响喺度。咁但系我哋即系观乎而家政府佢嗰个回复咧，其实都系冇释除到我哋呢一方面嘅疑虑同埋呢一方面嘅担忧咁样。 好啊，唔该晒啊。 好， 咁啊，刚才同我哋分享嘅咧就系长春社公共事务主任啊周小姐嘅。我谂啊，杨立门，我哋都提翻俾啲市民嘅。咁虽然地我哋不停要觅啦，系嘛，咁啊，但系都希望政府可以多听声音嘅。咁我哋一直头先讲嗰个咧，其实就拣选咗呢个地皮啊。咁最快咧，其实就今年年底会动工噶啦。咁啊，预料咧2025年嘅第一季就可以落成，咁到时可以提供2100个住宅单位嘅。咁我哋今日咧自由风到呢度咯， 好啊， 好啊， 听 日继续，拜拜。